都跟住嚟系有风波里的茶杯咁，都系今日好多话题咧，就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阿郑家富同阿林伯一齐倾一倾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伦敦奥运开幕典礼进行了3.5小时，已经接近尾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奥运会正式开幕，现场升起奥运会的会旗，亦奏起会歌。运动员亦都全部进场，中国以及香港的代表分别由男子篮球员易建联和单车女将李慧思担任持旗手。开幕礼由导演《100001夜》的奥斯卡金像导演丹尼博伊尔主理，大约有15,000人参与表演，包括多名的演艺界明星，现场就有80,000多名的观众观看，全球观众就达到40亿人。而中国队就派出396名的运动员出战，在26个项目当中参与其中的23个。港队就派出回归以来最庞大的阵容，86人代表团当中42名的选手将会参与乒乓球、击剑、射击、举重以及田径等13个项目。美国东北部受到暴风雨吹袭，至少有3人死亡，包括纽约州一名助理州检察总长。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救灾。纽约州接近95,000户电力供应中断，纽约市北郊出现龙卷风，建筑物以及树木受损，而在宾夕法尼亚州超过100,000户停电，航空交通大受影响。美股是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收市报13,075点，升187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报2,958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1,385点，升25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翰、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就系因为你， 已经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部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 DB 3-48数码收音机。买机支持风波继续，还真相于民。 2012年立法会选举由7月18日至31日接受提名，获提名人士必须年满21岁。已登记为地方选区选民，并且符合选举法例的其他提名资格，为香港立即争取提名。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4，我哋直播室有小班啊，仲有老总李锦宏。老总今日有咩话题呢？ 今日得两个话题，一个话题就是老话题，讲国民教育科，就明日就组织上街。不过琴日睇翻，即系喂，今日睇新闻报道咧，就系、是、 即系都放晒风，就系嗰个嘅计划就冇得改变。 系 咁，你听日即系你今日就见啲家长计划就冇得改变咧，已经定咗立场啦、嗯。见家长咧、嗯，即系嗰个唔系有个辩论，都唔系嘅解释，家长唔会听你解释啦。咁意系何在咧？咁即系睇下听日几人上街啦，睇下得边个估得重啲，系咪个人数多亦都可以改变立场咧？但系今日林焕光又补充话咯，喂，唔系数人头噶，张志刚都帮埋康喎。 系张志刚嗰啲啊，嘥鬼气啊！ 不过即系天气咧，可能决定一切。不过今天嘅天气， 天气话好啊， 好转、啊，好转 啊， 系啊， 不过好热啊，所以要准备啲吓饮品啊，出街又带清水。 系 唯一咧，我睇到报纸就系南华早报就系报道咗胡鸿玉，就话咧系同其他啲系行政会议成员嘅睇法有啲唔同啊。 胡鸿玉就多多少少喺行政会议就我相信都系其中个任务。 系 就系、是、要出嚟诶，同其他嗰啲极左路线嘅，例如张志刚嗰啲咧，系持唔同嘅意见。 你即系话搞啲人为平衡嘅意思咁 讲？一定系啦。你见到 呢个系佢寻日接受呢个 Now TV 新闻嘅访问，我都要试下，我睇下搵唔搵到佢嘅一个系撮要嘅声带真系啊吓。 所以我见到咧，其实唔系就系即系行政会议，你见到啲教师协会，你睇明报今天有篇新闻讲。官校教师都反对国民教育，但你睇到佢反对嘅声明咧，系有一啲唔同嘅。你见到佢咧个反对嘅声明咧，佢就话你太仓促， 资 讯唔够，包装好啲先至出场。 咁即系骨子里都系撑噶，都系话冇问题噶，系咪啊？ 我唔知揾唔揾到协会主席黄汉金嚟去讨论一下啦咁但系即系当然，无论点都好，你作为有2000名官校教师协会会员啊，占咗四分一啊，即系全港有2000名官校教师呢个咁写啊。咁啊，有500个会员嘅话，过去呢啲协会一定系撑政府噶啦， 都唔一定噶。 佢今次咧，唔系过去啦，佢咁讲咋嗱，我都好少跟佢呢啲协会嘅工作。 呢个协会就比较低调啲，所以 低调 嘅，唔系好清楚佢过去喺呢啲嘅所谓嘅政策上嘅表态。 我哋相对低调呢个教协人才又多，人数又多，系嘛啊？ 不过咧嗱，你睇到佢嗰、那个即系声明咧 啊。 我就有点而系觉得，即系佢系唔系对于呢一个嘅国民教育或者德育教育等等咧呢啲咁嘅教材咧，佢系讲个配套不足、检讨不足，于是乎咧，如果你夹硬嚟咧，就惨遭挖铁炉嘅，即系提醒。 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真系嘅，啲老师咧，仲要自己咧，系唔系话要自求多福，而系要自己咧，即系要装备自己。 系， 当你如果真系有心要扭转呢个咁样嘅系洗脑教嘅时候咧，唯一嘅做法就话你自己整理教材咯。你仲唔好再话俾我知，你工作好忙，好唔掂啦！寻日陈志齐讲，我都唔高兴嘅，真系。你作为一个职工嘅大学嘅职工会代表，你点忙都好。如果你讲呢件事系唔啱嘅咧，你早啲要出声啊嘛。 不过阿林伯，而家反对嘅声音嗰种嘅感觉咧，其实系有两个主流嘅反对嘅睇法。一个就系根本你系唔应该有一个叫德育及国民教育。应该就以中史科同埋公民教育。另外一个反对声音咧就冇咁强硬嘅，唔系叫你撤回嘅，系话唔该你包装得好啲，你嗰啲教材做得好啲，资讯好啲。跟住例如呢个官校教师协会佢话咧，就喺边度试行咧，佢就话不如咧你喺嗰啲先导学校试行。然后检讨， 即系而家个分别就系一个就系原则上反对香港根本不需要推行任何嘅国民教育，一就技术层面嘅调整，即系话咧就系都要推行，不就可能系啊喺配套上啊解释上先多啲啦。但系讲到咧今日啦，李仪就系苹果嘅评论讲到就讲到公民教育同国民教育嘅分别啦，即系李仪呢啲咁嘅即系老政论之笔一点就到， 冇错。 公民教育你讲嗰啲系普世嘅价值。全世界都要推行，国民教育你附有某种嘅一种感情因素，即 系 有感情因素，好多系你被扭曲咗嘅。 同埋呢种感情因素咧，喺香港，我哋过去有咁良好嘅核心价值喺背后，而我哋啲核心价值咧，同我哋而家一国所拥有嘅 或者所限制嘅嗰种嘅标准系距离相当大啊嘛。 同埋讲到呢个感情就系、是。香港人过去确实被好多嘅中国嘅感情伤害咗，喺呢个即系关于呢个近代史上好多嘅问题上咧，即系我哋好多嘢咧，第一系模糊，第一方面咧记得亦都好多嘅伤痕喺度，所以突然间要咁样推法咧，即系嗰种矛盾心态咧，就出现个反弹系绝对可以理解嘅吓。 系而家嗰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嗰个咁样嘅吓爱国中国模式嗰样真系结啦，真系爱国等于爱共产党啊！然后讲到共产党咧，哇！即系嗰个即系天下无敌，有冇搞错啊？真系啊！ 你睇到而家咧，于是乎即系琴日同埋今天一阵间，局长会见呢、這个 家长代表系咯、 家长代表或者系啊黄之锋嗰啲等等啦，你见到一定系扑火噶啦。 嗯 当然你话喂人哋扑火 啫， 人哋扑火，人哋唔扑，我哋又闹佢。不过当然，即系佢都要知道咧，佢都系要将少少降温，降得到佢最做得几多就都好过梁振英匿埋咁解嘅。 阿富系降唔到温嘅， 一定降唔到。 你越出嚟讲咧，就新闻咧，新闻媒体越多嘅材料越多，你多啲人出嚟讲系嘛？咁到你讲得咧，又系唔系头头是道又冇道理嘅时候咧，弊家伙。 佢企图扑火，但系佢啲水喉系射唔到个最嗰个火源啊嘛，你扣唔到咯。你 基本上就系如果佢哋系唔谂住有任何让步咧，呢啲公关嘅包装就只会令到个火啊更加。热 火上 加埋有吓，即系吓吴康文嗰啲说法，你睇到吴康文就讲话， 喺 啲政党吓喺度骑劫咗呢啲，喂大佬，政党好似行得相当后啊，今次都即系因为选举期间，传媒都唔敢乱咁报，跟住就几个家长代表同埋啲学生已经话喂，唔该你唔好抽水， 系。 啲家长好醒嘅， 好醒， 好醒嘅，唔可以，唔会俾政党骑咗啦。但系即系吴老先生今次又搞的我矛盾啦，呢个就最弊。你凡事搞的我矛盾，香港就最惊嘅嘢嘛。喂，我讲紧一样嘢系家长关心我下一代不被洗脑，关心我哋咧喺能够喺香港嘅自由民主多元社会底下嚟到成长。一搞政治定个矛盾，我就惊一样嘢嘛，搞下下搞斗争，我就唔想啲细路去斗争啊嘛。 冇错， 你知个问题又去斗争嘅问题啦。而家家长唔系斗争，我哋系为。维护我哋嘅核心价值，争取我哋权益而已吓。家长几多人同你啊吴克俭去砌啫吓，大家咁多嘢做吓，睇下我运仲好。 冇错吓，奥运咧呢一个嘅呢嚟紧呢一个月或者今晚啊同听日，如果要上街咧，大家咧就唔好睇咁夜奥运，同埋咧听日有场阿仙奴。 啊、 我都知咧，即系长辈又系肉，掌心又系肉。 系即系 啊，阿仙奴啲拥趸咧，究竟系去呢个游行好啊，定系去睇波好咧？咁啊，大家要抉择。 即系可能即系啲嘅就自己抉擇。不有 俾个抉择，好简单嘅啫。阿仙奴就成日都有得睇， 系 同埋呢场对杰志始终唔系英超啊， 同埋佢又唔系呼天过嚟啦，系啦，阿文佩斯咪。不过有位仁兄嗱，你刚才阿家父讲到，梁振英一直匿埋， 系啊， 我仁兄到。目前为止，我每日等待佢会唔会出现泄洞船？ 系 嗱呢个问题牵出嚟个手册开始嘛？ 佢啦呢个咁嘅教授真系。 呢个问题就个手册开始掀起咗今次嘅风波，但系作为呢个咁嘅吓嗰个嘅嗰、那个叫咩啊？即系你判咗俾佢做嗰个课程嗰个泄洞船，系嗰个单位嘅领导。咁、大风波吓，泄洞船到目前为止。半句声都未出过，浸大嘅教职员出嚟去嘈啊，亦都冇任何回应啦。呢、个就系唔系一个知识分子英具嘅承担责任， 即系冇承担咯，系咪啊？即系你够胆做啊，唔够胆认咁上下啦。 点解要咁样做吓？我觉得我嘅系啱，我要坚持嘅。你又出嚟讲啊，香港就容许咁样一个多元对话咁可以系咯。 冇错冇错，所以咧，听日我仍然系觉得，如果天气好咧，我系希望能够得。破五万接近十万哇！咁啊真系，我相信咧吴康文所讲嘅中央要正视添啊！佢又继续讲翻咧呢啲港英如业反民主派不断喺啲问题上边喺度穿插附会，跟住对于我哋呢啲反对嘅声音咧，认为政府中央政府应该正视，哇！都系俾啲压力你哋啊！ 系阿小班啊， 即系好似我哋呢个台咁啊，中央政府 系啦，咁啊带入第二个话题啊，老总唔趁老总喺度嘅时候要讲下啊嘛吓，唔好净系讲一个话题系嘛， 系 你讲翻即系啊。 好凄凉啊！讲翻嚟， 风雨飘摇， 你支麦点算咧？ 吓、啊？支咪就当然系要撑啦，即系言论嘅自由咧，系要争取，从来唔系恩赐， 唔系恩赐， 啊，亦都唔系个即系纯粹经济问题。当然，电台营运系需要经济支持，但咧你发觉系社会上有咁嘅需要，诶、嗰种坚持力量，唔系因为为住我哋嘅饭碗好紧要，唔系我哋饭碗，唔系为住咧系得员工嘅福利，就系香港确实需要。有一个另类嘅平台，另嘅声音系可以让真正嘅民意，一啲道欲嘅，系亦都系针见血嘅一啲言论，系继续保持。如果大家仍然系和稀泥，大家系温吞吞嘅时候咧，嗱呢、這个就 系 香港价值，我哋自己慢慢冇咗噶啦。 你讲到嗰三个字温吞吞，系真系喺过去十几年喺立法会嘅感觉，系有好多同事咧。即系过去可能系好好有激情嘅，都渐渐就好温吞吞咁咧，就感觉系被和谐嘅呢一种嘅感觉，对于我嚟讲咧系我系相当嘅唏嘘，可以咁讲。咁所以如果议会里边又走温吞吞，又有一部分啦，当然啦，另外有一啲咧就好哇激到真系啊，即系生虾咁跳嗰啲黄毓民嗰啲嗰类啦。咁但系确实有部分嘅泛民咧。是俾人嘅感觉是温吞吞咗。传媒又有呢啲唔使感觉添啦，已经系 好明显啦， 吞吞温咗俾人吞咗。咁所以如果咁样落去呢，香港就系、是、即系言论嘅自由嗰支旗杆就好大喎。 喂，諗下讲下，即系其实啲具体嘅资料，其实琴日嗰个即系又有嗰个董事会啦，咁大班都出嚟解话几句啦，有咩重要嘅信息你觉得系总结下俾我啲听众，可能琴日即系 miss 咗，可以了解下出即系即系数码台而家面对嘅处境系点噶？ 我又唔系台嘅发言人吓、不能 你都半个啦。 咁不过咧，我要讲嘅就系话咧，系喺众多今日嘅报纸嘅报道，有啲咧当然咧好多嗰啲系背景介绍啊，亦都有啲捕风捉影啊。但系反而咧，我觉得今日嘅报道咧，真系要推荐两位报纸，一个叫《文汇报》，一个《大公报》。 系 短短几百字咧，就好清楚、好扼要咁讲咗个事实，亦都咧将呢个系数码广播公司发咗个声明都提埋啦吓。 系 咁啊，会吓。就话咧会系尽快咁样咧，就喺香港咧系同啲股东划船啦，咁啊确保呢个电台能继续营运啦，符合呢个发牌条件，亦都咨询法律意见咧，保障股东、员工同埋商业伙伴嘅利益。 嗱， 个精髓就咁多啫嘛，冇嘢噶真系。好多公司无论系上市公司系企业吓。赚钱嘅唔知定系公营嘅，都总系有啲咁样嘅系管理层又好，或者系嗰啲创办人又好，有好多系唔同嘅系营运或者嗰个点样继续去做 嘅问题。最担心咧，我谂我特别我哋嘅听众咧、就究竟我哋会唔会封咪执笠啊？即系呢一个系 撑得几耐？即系会唔会因为 即系头先？所以究竟我哋撑得几耐？ 系喺我哋网上有人留言好正啊，不过第一句又唔读得嘅吓， 第一句点解唔读得咧？ 嘟咗 粗口嚟， 有咩唔读得？ 你咪嘟嘟嘟咯，系啦， 粗口嚟噶嘛， 系啊， 佢又影咗一个咁样嘅系街牌，我都唔记得嗰次系关啲咩事啦。咁啊，总之啊，系最后嗰三句读得嘅，就叫顶硬上啦吓。 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我哋都系呢一代出身嘅，大家都系咪？ 佢又勉励我哋，千祈唔好放弃， 系啦。即系第一句咧，就我相信大家喺个心里边都读咗嘅。咁咧， 以前嗰啲系即系嗰啲鼓励，鼓励就 系 一路抬嘢，咁一路嗌住咁嘅歌啦。咁其实的系一个好好嘅，即系等你可以将谷主放咗出嚟啊，亦都俾自己多啲嘅激励啊。 即系顶硬上吓，顶住嚟去上吓。咁呢一个都系我哋而家系咪呢个台？100几廿人上上下下， 呢个都系香港精神嚟嘅。 呢个香港精神，咁同埋我哋琴日咧都好多人打嚟就喂，我宁愿交月费都得。 系 咁大家都可以开始攞个计数机出嚟计一计。大班咧就话喂，嚟紧如果再注资5000万咧，就其实可以自负盈亏啦。 咁除咗呢五千万咧，最大嘅问题就系股东。 佢好似唔系讲自负盈亏呢四字 啊，唔系自负盈亏， 系讲 收 支 收支平衡，收支平衡。 所以话你系副发言人咧， 唔系唔系，我系监听啊，系真系。 啊， 小班我都要监听啊， 你大班又唔见你监听得咁准咧吓，你好明显个声明系你写嘅，真系你幕后黑手。嗱，好明显嗱，你睇到咧，我估唔系净系呢五千万啊，明白？因为你仲要睇下啲其他股东愿唔愿意我哋而家咁样嘅走势同埋风格咁样走落去。 系， 其实最重要就呢样啫。 重要嘅系，即系作为一个即系， 我哋又秉持住呢个本台嘅各个节目嘅系宗旨，梗系唔同嘅声音都可以咧系发表。咁我哋九点半钟就邀请咗呢个数码广播公司嘅创办人之一， 系 啊郑经， 佢今日系嘉宾， 系啦，嘉宾 接受我哋访问同埋质询。吓、啊、大佬揾咗我哋嚟几个月啦，我哋、啊、我琴日先知原来就试波咋，大佬原来九月先正式噶，吓等我同周围因为我哋开紧麦，跟住话你喂 小班你真系，你 真 系炸炸低低啦， 唔系炸炸低低， 本台好多人都知道嘅，你咧每个月收到嗰个数目词就知道系正式定系唔正式啦。 喂，咁、 啊、我 嗱你琴日都同、啊、你琴日 嗰个唔系正式数字嘅。 讲嘢你真系， 你咧 坦白你真系，坦白面对你。 嗱，当然啦， 冇咩，我要回应呢个 回应 先。啊，因为我哋控制室几多少 要呢？依照呢个副发言人咁样对我嘅呢个批评，你同琴日港铁工会嗰个差唔多咗。你唔俾我讲，嗱咁样，我一路咧，你已经话我系一个大义工嚟嘅咋，大佬。咁我不嬲都谂住嚟帮拖。 系 咁啊，开咪咪开咯，试播谂住试啫，冇乜人听嘅啫，可能。但我哋见到喂，唔系好多人听， 好多人听噶， 你仲系试播紧。咁正式播嗰阵时系点啊？系嘛？圣火点落去，一嘢就开始就开始啦，冇得试点噶，大佬系咪？咁你不如你解释俾我听咩叫试播？点解九月先正播咧？我唔 系 好明真。 哦，呢个我都唔明。 咪系咯， 对我嚟讲咧，五月十五号大班话喂。禮咯，我就覺得佢十五號已經係正式噶啦， 我哋唔理咩試播，我哋一開咪坐直播室，我哋就全力以赴。 係， 唔理有幾多嘅聽眾，唔理因為嘢，總之入得嚟呢個直播室，我哋就盡力做好個責任。同埋咧，係咯， 喺鏡頭面前同埋喺咪面前咧，唔論有錢冇錢。你有意见都系要讲真话，真系噶。 呢个亦都系我相信我哋咁短时间能够有一群嘅即系听众群嘅原因啫，系嘛？即系所以究竟我哋点样能够用呢种风格？而呢种风格咧，就系我哋唔系好中意呢种风格嘅股东，究竟佢哋嘅去留咧？我相信就系我哋呢间吓电广播公司啊，数码电台嘅全废嘅问题。 即系如果系即系股东方面，即系董事会方面又系齐心，能够有个共识嘅情况底下咧，就经济嗰个唔系个问题， 吓、 啊，即系亦都注资唔系问题。但系如果嗰度有分歧咧，嗰度确实系需要一啲嘅协调吓。 但系协唔协调到咧？ 协调唔到嘅情况底下，就系可能有啲嘅取舍啦。 我系最担心咧，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嗰种嘅感觉嘅话咧。咁就大煲啦， 系即系嗱，譬如我自己喺即系媒体做咗咁多年咧，即系我觉得香港媒体一个闷局，温吞吞如是，即系重复自我如是，确实需要个新意，而数码电台出现就俾香港媒体有呢个新意啊， 唔系老总最大镬就系温吞吞之后个结果咧，就系、是、成为咗即系。官方喉舌 系咯，慢慢嚟嗰 就 冇晒嗰啲 官方喉舌咧，你都唔能够回应到市民嘅诉求同市民嘅脉搏共同齐上呢一种嘅感觉咧，传媒做唔到咧，就市民就会好空虚。 冇错啦，即系 老总同埋阿小班，我想你咧同我哋一齐咧，就系、是、用放大镜小心去吓点、啊、样去解读呢句几句说话。 系。 呢度就系讲商务同埋经济发展局发言人咧，就咁样讲。咁佢话咧，当局已经提醒香港数码遵守法例及牌照要求，包括如服务出现变动，应按法例及牌照规定寻求通讯事务局批准。 嗯， 咁样讲系咪佢知道啲我哋唔知道嘅嘢咧？嗬？ 咁啊，咁啊，咁 定系只系都系 咁啊？可能系嘅呢个世界有啲官。同埋有一啲啊好有影响力嘅股东 啊， 咁喺背后有冇一啲嘅对我哋呢间电台或者广播嘅问题嘅方向？ 系咪指出我哋有涉嫌违规嘅情况存在咧？咁嘅语气系咪咧？ 我就谂啦，点解对亚洲电视从来都唔见佢？ 琴日你有吹鸡， 你拍台吹鸡， 你拍台吹鸡系 粗暴啦，你系啦。 所以咧，咪请你出去直播室。喂， 最多 试播啦，咁 啲最多 冇份啊， 黄牌嘅啫，啲黄牌。 红牌啦，两个黄牌啦，一个拍台，一个吹鸡，两个黄牌出场啦。 停薪三日啦，你。 我今日收工。 停薪三日即系帮补下大家吓。 喺足球运动嘅 人工停赛 几多日嚟 要办？哦，你啲永久停赛啦，我担心你真系。嗱，佢几开心笑得，你既然佢人生咁开心， 我收皮啦，系咯。你谂下出边嗰啲即系后生仔，嗰啲真系要食饭开饭出粮。 自从我喺呢个系直播室接触到阿 Johnny 啊、阿 Ron 啊佢哋之后咧，我觉得。我哋真系 都系时候退啦， 快都要退落嚟啦，真系。我哋唔好阻住地球转，真系。啊，不过呢个平台要响度，不过系我哋将支咪可能要让俾一啲年轻 嘅。即系我哋讲笑还讲笑啦，即系呢啲有时真系都唔笑得落。头先你读出嗰啲咧，即系你好明显， 冇噶，苦中作乐噶咋， 苦中作乐。政府好明显咧，发牌上面咧。即系佢提出嘅意思，即系政府往往出呢啲咁嘅声明咧，或者发言人讲咧，背后梗有啲信息话俾大班听啦，系嘛？咁呢啲信息大班收到几多？咁我相信啲网民都话 俾大班听，话俾持牌公司听，话俾啲股东听，系嘛？ 我睇实你哋噶， 睇实你哋，话俾嗰啲唔听话嘅股东听啫。 所以时代系唔同咗啊！港英嗰个年代咧就唔同啦，哇！呢、這个佳艺电视俾呢个影视处喺度查紧涉嫌违规嘅时候咧，静鸡鸡嘅，唔出声嘅。我咧就当年真系吓，即系滑铁卢啦。 六君子啊，你记得你吓、啊。 我咧就圣诞节嗰时咧就应承咗阿石少明就加盟佳艺电视，弊家伙啦。因为当时我系负责呢个无线电视，我系执行公关经理对外嘅。咁我喺媒体都有好多嘅网络。 嗰阵时可唔可以可唔可以讲讲系一九几多年咧？上个世纪嘅事， 上个世纪嘅事嚟噶啦。 即系我都系应该读紧中学，稍微上小学啫。阿林伯，唔该你讲讲，让我哋听。 林哥唔系叫林伯，林哥， 林哥系 林仔。 一九几多年？嗰阵一九七。 七八年咧， 一个七八年，我一个七八年咁都中学毕业。 咁咧，我咧就系都有啲网络，都有啲吓，有啲媒体，有啲人亦都有啲官方嘅信息。咁啊，有个外籍嘅朋友打俾我， 系 Peter， 你可唔可以改变你嘅决定？我话点解？我话做人有诺言承诺啊嘛。 系啊， 佢唔系咧，佢话我又唔讲得太多。佢话我话俾你听，呢间公司嘅牌照咧系出现咗问题嘅。 哦， 咁我死啦！我知道咗，我又唔敢同任何嘅同事分享。 系， 但系我就觉得当时候就系好似啊呢喺网上嘅话， 系 后生仔又唔系真系好大开支， 系 做人有诚信， 有诚信 顶硬上咯。 咁其实顶咗几耐咧？嗰次 顶咗半年啫， 顶半年。咁你五月喺度开咪啊？ 我十月应承 半年即系十一月啦。我哋又要期限啦，好嘛？ 你口真系臭噶，你真系。 唔系咁，我以你嚟，你个人你成日都搭沉船，咁你第一次沉船啊半年，咁我哋点都冇理由半年都冇啊！ 佢识游水，佢又 有生意， 佢边度都浮得出嚟噶佢啊！ 阿小班，头先你所以你讲嘅停赛或者系即系叫佢唔好出赛啱嘅，咁就唔好累街坊啦嘛，真系吓。 不过睇到即系而家整体环境系即系嗰阵经济有压力。政治嘅压力 系 有啲压力系睇到，有啲系睇唔到嘅。所以睇嚟讲咧，一个小小嘅数码台，点解喺香港，即、就、系、是、我哋最需要啲嘅言论嘅一个平台时候，承受咁多压力咧？你同整个嗰个即系社会气氛真系完全咧，系即系。 不过咧，老总，我谂头先林伯同我哋分享佢佳艺电视嗰种嘅唔同咧，而家咧，因为我哋有网上，我哋有 Facebook。我哋有即系 apps 去听，好多咧都系我觉得，即系喺网上嚟去支持我哋呢种力量，我哋唔可以低估，系嘛？即系全世界都可以喺网上 最重要， 我觉 得香港 节目， 香港人今香港人同林伯当年街市就已经系唔同咗，香港嘅文字成熟咗，香港嘅公民意识。 嗰种即系自我嗰种嘅即系争取维护嗰个核心价值嗰啲意识系强好多 嘅。同埋一样好感动嘅就系咧，我哋系寻日咧或者呢几日都收到好多听众嘅电话，有种种形式就话我哋用真系用实际行动，话去希望呢个台继续。但系当年间嘅电视唔系嘅，就系衰咩啊？衰喺冇收视、冇观众嘅情况之下， 冇群众。 但系到个台咧，个牌照俾人吊销咗之后咧，咁当啲员工好希望能够有复台嘅人。咁嗰时候咧系啦，就好多人就话：，唉，我哋好想睇乜啊！我哋好支持你。咁我哋 即系已经衰咗，已经出咗场啦。 冇啦， 想去射十二码， 我帮你哭丧嘅啲嘢。 系真系，即系出咗场之后，那个球员系唔能够喺加时之后打和，仲要射十二码， 先至表示无限嘅惋惜啊！ 哇，当年咧我就喺识咗好多朋友噶，当年咧阿华叔啦， 系嘛， 阿刘千石啦，阿刘瑞兆咧就当年嗰时识得噶。 新闻之后，我哋正式咧喺开放我哋嘅1872111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历时三个几钟头嘅伦敦奥运开幕礼结束，奥运圣火最后由七名年轻人点燃。球星碧咸首先坐住快艇护送圣火抵达场会外，传俾五届嘅蛙艇金牌得主列格夫，再运送到场内。七名年轻火炬手接过圣火之后，跑向场中心嘅圣火点燃装置，同时点燃圣火。散开的小火盘升上半空，汇聚成一个巨型的圣火盘。运动场的顶部以及是场外部分的区域随即发放大量烟火。披头四成员保罗麦卡尼压轴演唱名曲，整个表演大约是有15000人参与，全球观众达到40亿人。美国东北部受到暴风雨吹袭，至少有3人死亡，包括纽约州一名助理州检察总长。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救灾。纽约州接近95000户电力供应中断，纽约市北郊出现龙卷风，建筑物和树木受损。宾夕法尼亚州超过100000户停电，航空交通大受影响。美国白宫发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访问日本的声明，声明中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姓名错误写成野田佳子。美国多次在这一方面出现错误，去年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佩尔访问日本的时候，将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写成野田外相，而今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到访日本的时候，出席援助阿富汗东京会议的时候，将野田首相称呼为野田外相。美国股市是全线做好，投资者憧憬联储局和欧洲央行下个星期的政策会议之后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三大主要指数升超过 1%-2%。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按季增长率放缓，加上市场对联储局加推的量化措施有同景，金融股表现理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收市报13075点，升187点，是自5月初以来首次升穿13000点收市。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2958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1385点，升25点，创5月初后的最高水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喺屋企点样用 Now 电视机顶盒去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Lawrence Now， 系发烧玩家节目嘅主持。Now 就其实好似我哋一个 tuner 咁模式噶啦，咁我哋最好咧就经过一条 HDMI cable， 经过 M 嘅解码咧，就将啲声就做翻出嚟。咁而新力声嘅喇叭已经可以做到我哋想听数码音乐嘅节目嘅一个要求噶啦。我 Lawrence Now 推介你哋咧，你用 Now 呢个平台去听我哋 DBC 嘅节目，呢、这个效果系非常之理想嘅。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大家好，我系薛家燕啊。如果你正面对债务、婚姻冲突、婚外情、家庭纠纷、亲人离世、工作压力等问题，觉得彷徨同困扰，你可以找个地方暂时住几日，想下怎样面对困境，同时舒缓一下情绪同压力，或者找社工倾诉，寻求协助。欢迎你们随时打来向晴轩的24小时向晴热线18288。 小孩子去呢个游行呢，其实一个系好事，系佢自己亲身体验啊，建立自己嘅睇法。 绝对唔能够容许一啲二流甚至九流嘅课程咧进入学校咯。 如果你话一有人反对我哋有各自，全香港冇嘢可以向前行。 教局长呢一排系潜咗水，每隔一两日就写篇文出嚟，就去反驳你嘅言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咧，今日就召开咗一个董事会，就住注资同埋今后营运嗰个方向咧，出席嘅股东同埋董事咧系有分歧嘅。由于有部分股东咧唔喺香港嘅。咁我哋而家管理层呢同埋部分嘅董事呢，就希望可以喺未来呢几日呢进行一个斡旋，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大家嘅分歧，而确保呢DBC 呢继续营运嘅。而我哋管理层呢亦都需要咨询法律意见，睇下点样可以保障到员工、股东同埋公众嘅利益，尤其是根据港管局发牌嘅条例，我哋点样可以继续履行嗰个广播嘅责任。我哋最快会喺下个星期呢会有一啲详尽嘅安排公布嘅。喺未来几日呢，即係我哋直到划船，即係希望搵到一个方案出嚟，点样可以 DBC 继续不受干预之下营运呢，我哋会运作系正常嘅。喺未来几日，当然包括我主持嘅节目啦，所有嘅节目呢会保持播出嘅。 係啦，早晨听到呢係好正经嘅把声呢，就係叫正经。 好正经。 係、 即係你平时佢唔正经。 平时把声咩正经啫，真係。 哈哈哈咁啊，係啦。 闹人㗎嘛，平时係咪， 你听到佢讲呢 好 严 肃把声，应该咪好正经啲。 好正经地讲出我哋所有节目呢係会正常运作。所以如果你听到今朝点解有啲网民呢都咦点解冇咗大班呢，因为佢老人家礼拜六话要休息， 唔系你又搞错啦， 又 知个咧 九点半， 我要更正你啊，真系 啊，你又嚟加， 佢系因为咧阿邝永书咧就放假，佢就要做呢个龙凤大茶楼嘅台柱，喺嗰度做咩？ 所以我话你系副发言人就咁解， 系因为你唔关心啊郑经河，你唔关心本台嘅节目啫吓， 唔系啦，一阵系佢真系要主持呢个龙凤大茶楼，所以就晏啲起身。咁所以佢都係休息嘅啫，所以我係冇错嘅，我哋呢啲咁嘅啊， 今日佢提早九点半钟都要嚟到直播室㗎啦， 冇错， 不过身份就唔同啦。 大家都可以喺呢个话题呢，即係盡发表你嘅睇法，究竟点样嚟去令到我哋呢个数码电台係真正係代表人民嘅电台。有啲人话喂，不如叫大班，网上电台啦，网上正系网上始终都系好狭窄。咁所以呢有好多种做法嘅，我哋可以集资啊，集资点样集资呢，人民集资，话人民集资系相当嘅劳碌，不过系好有意思，你估做唔做得成啊，林伯。 方案有好多嘅。 系啊。 咁将来呢 但我相信吓，本台嘅董事会管理层要谂好多方法嘅，又唔使我哋喺度咧吓， 都唔系 三到四啫。 如果人民嘅集资咧，你一定要走上街头， 嗯， 一定要喺一啲好多人嘅，例如旺角行人专用区啦，铜锣湾嘅行人专用区咧，嚟去即系直播， 要谂啦， 开麦， 大班咧就唔中意咧喺呢个公众运动啊、游行啊上面咧，佢话抽水嘅唔中意。 我谂呢、這个如果人哋譬如话系七一，我哋都上街啦，都支持啦。即系如果今次呢一个系纯粹系为我哋嘅生死存亡咧，我谂呢个嘅角度有啲唔同嘅、就唔系而家就唔系我哋抽水，而系真系正式嘅捐献、正式嘅集资。 我会觉得咧，发挥个正能量紧要就系、一要咧督促政府咧快脆啲咧系容许咧系或者要听从呢个系几个持牌公司嘅讲法就话 喂 咁呢啲功率唔得啊嘛，咁你将嗰啊发射站嘅功率提升啊嘛，真系。 唔系呢个当然喺技术上面系要做咧，但系问题就系、 因为我寻晚食饭 系 有啲都有啲广播界嘅前辈，亦都有人喺的士上话见过我哋嗰个系送出嚟嘅收音机， 但系收开唔到。 每一次咧，当嗰个系乘客去问嗰个司机实大佬嘅时候就点解你唔开啊？有时系收唔到嘅，咁就咁佢就冇瘾啦，就唔开啦，你明唔明？ 咁呢个当然系技术上啦，而家问题就系我哋股东之间可能嘅不协调，咁我哋一定系要有一啲嘅形态上边咧、我哋点样能够撑啊大班，或者系同大班接近嘅股东嘅一啲嘅。意见嘅股东咧，嚟去令到我哋呢个台系能够继续运作好啦。跟住唔够钱，咁我哋就谂第二步点样集资啦。咁点样集资咧就？ 但 系 你系咪唔应该太咧系针对钱嘅问题啦？一阵咧我哋嘅主角入嚟，喂，大班讲咗呢个唔系钱嘅问题啊，呢个系啊，你又唔睇报纸啊？ 嗱，你如果冇咗一班即系股东。唔系定期有钱入嚟咧，呢、个都即系大班。当然而家最大嘅问题，梗系唔系钱啦。但系解决咗个问题方向之后咧，钱永远都系一个问题啊嘛，系嘛？所以我哋系即系。 但你又唔记得一个名言就咧、是，钱可以解决嘅问题咧，就不是问题或者不是大问题啦，系嘛？ 咁我讲呢个就系第二个问题啊嘛，钱系第二个问题。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啦，即系话路线之争。嚟去决定究竟我哋呢个台呢系走究竟系继续温吞吞啦、定系站稳人民嘅立场。 从来都冇温吞吞呢度吓。 唔系啊，即系话有啲股东系、你真系监听得真系快一啲啊，真系谂白你。即系我话究竟日后我哋呢个台有啲股东想你温吞吞啦。 咁你就唔识郑经翰啦。 系 佢。点 我真系唔系好识佢嘅，但真系讲真，原来试播紧我都唔知嘅。咁你话仲唔系俾佢撬镬金嘅吓、我啊真系唔系好识嘅。不过 啊， 与民其长，你认为吓佢、应该立场，佢而家嘅走势会系点咧？ 咪嗱，佢个人咧就好清好清楚嘅， 系 佢想做嘅嘢，佢都一样同梁振英一样，好强势去争取嘅， 系 争取唔到，咁佢会就做一个英明嘅决定啦。你叫佢去屈走，点可能啫？系嘛？所以你话。DBC 如果有牌照仍继续营运落去，你话会行会走个温吞嘅方向咧，我就真系俾个人头。 唔系而家最弊咧， 人头卜啊，同呢个 而家最弊就系惊佢俾人逼走啊嘛。 啊， 即系话唔想，有啲股东唔想将 DBC 成为债反政府基地。 嗱，咁又讲一次，你又系唔认识谢经翰啦？ 我真 咁容易逼走佢，你真系。啊！你太睇小佢啦， 咁呢样嘢咧就要大家要支持佢咯，就系、你明白？有时咧世事无绝对啊，阿林伯，有时最担心就系呢样。這个世界咧，即系有好多嘢系可能不为我哋所知，背后嘅话咧，我系担心日后嘅我哋个台，如果真系存在的话，由大家去嗱人民去领导，俾个主导意见。你去点样走呢？当然呢个大班都会听，咁但系毕竟你都要尊重一啲股东嘅意见啊嘛。喺商业嘅社会里边，呢个系我最担心嘅地方。有啲股东佢话我投资咗咁多，跟住我而家系占大部分，一集结起上嚟， 咁你点啊？嗱，呢个就系我哋要 咁，我咪继续头先你讲佢啦，继续吹哨子，继续拍台咯。 所以咧， 当日喺佳艺电视，我都系一个年轻小伙子，我都系咧喺嗰时，我都嗰时廿几岁啦。咁我就不停系对呢个系 做到经理级啊！哇，真系刮目相看，啊，我真系 虚衔一个啫。 不过咧，佳艺系1975年 系 成立，就1978年就执笠，系咪啊？咁即係话有3年玩啦，不过最后嗰半年就俾你坐沉咗啫，係咪諗白。咁而家我哋9月7号 开台嘅。 我哋五月就开波。咁希望你唔好搭沉得我哋咁劲啊，我哋希望挨2-3年你睇睇咩环境得唔得先。諗白你资历咁深，我问你啦。你俾我安俾啲安心丸大家得唔得？ 安心丸我俾唔到你㗎，9:30大班嚟嘅时候睇佢有冇俾啲定心丸你啊。 我以为你係副发言人嘛。 又副发言，呢个世界副发言嗰回事啫。 咁你成日话我你好认识大班㗎嘛。 我认识佢㗎，咁但係我唔知佢点样管治呢个咁样嘅系呢个 DBC 㗎嘛。我唔系管理层嚟㗎嘛。寻日南华早报问我，我话我都系做完节目我就拜拜㗎啦，真系。 嘿，做完节目就拜拜。 系啊， 咁我哋听听众电话嚟，一早就已经开始，啲人咧一听到，嗱，我首先讲啊，我哋嘅热线系1872111，有个网民话电话又讲错了，唔系111啊， 系咩？ 希望唔系佢，可能佢搞错咯。 哦，可能佢谂住听第二个频道系嘛？ 系啦，嗱，我哋真系噶，我哋1872321吓 ，OK， 好，第一个听众系赵太， 早晨，赵太。 早晨啊，两位主持， 系阿小班同阿林伯啊， 系啊，你好啊， 系， 我哋系非常支持阿郑大班噶， 系， 咁唔单止香港啦，我女朋友挪威啊、瑞典啊都有到网上听噶， 系， 咁呢个电台咧就俾我哋抒发咗好多情感啦，咁如果唔系我哋真系好抑郁噶，有个咁嘅政府都唔知可以做啲乜嘢，咁你自己屈埋咧就要睇心理医生噶啦，真系， 系 啊，咁你哋开呢个台嗰阵时咧，我都系。同你哋等你哋担心噶，梁振英嗰阵时杀商台系为乜嘢咧？你哋照版似乎补翻一个咁嘅 个意图杀啫，杀唔到。 咁但系杀咗两个人啊嘛。 阿赵太啊，你提出有一点咧，我想再即系了解多啲。你话嗰种抑郁啊， 系啊， 即系嗰种抑郁嘅感觉系点嘅咧？ 抒发唔到啊，觉得呢个点解会俾啲坏人？我哋新香港啊咁辛苦。由嗰啲好渔村咁样辛苦向上爬，积蓄咁样建成一个国际知名度嘅香港，而家竟然间俾人抢咗去，将我哋几十年嘅白费咧，个心机系白费晒，努力系白费晒。我哋呢啲咧50年代嘅人好勤力做，做几份工。 你话俾人抢咗去，俾边个抢咗去啊？ 我俾嗰啲土。支持土窮嗰啲人咯， 系 咯，將我哋嘅精神搶咗去啊！系啊，我哋而家冇曬嗰種香港精神噶啦，唔好話香港型啊，唔知乜型啊 ，K 型啊，而家變咗就係。 阿趙太，你講得好，其實香港精神咧係真係好值得我哋要堅持，同埋呢個香港精神係一路要有進步嘅，係一路與時並進嘅，係應該同國際嘅價值觀一齊咧。嚟去即系共同进退，而唔系咧系越走越远，只系走翻去可以同即系共产党嗰种嘅一党专政啊，嗰种唔透明度啊，止报喜不报忧咧，呢个我哋唔好合适嘅。 我今日咧喺报纸度睇到阿陈景辉一个系专栏，咁佢就话咧佢好怀念啲旧嘅系电视剧。咁佢睇佢就讲返啲旧嘅电视嘅上海滩嘅时候，哇原来呢嗰时候个造型可以咁戳㗎。咁佢就话呢係当年就因为电视呢係有电视有竞争，所以就有一个优秀嘅作品出嚟。佢话而家唉惨呀真係。我尋日都有机会见到内地嘅电视台嘅啲营运商，哇佢哋都话过去10多年係超前咗香港同埋台湾嘅制作，真係。 係咪好啦，赵太你仲有咩补充？ 系，我想讲下咧，就系咧，我哋唔想俾嗰啲唔正确嘅思想带住我哋走咯。系啦，你咁样系一个，你直情系一个将我哋带翻去中共嘅思想，定系谂住系 即系表扬嘅，唔需要思考嘅，呢、這个系唔正确嘅。 但系赵太啊，亦都有好多人话大班啲言论，或者甚至乎小班啊，我哋好多其他嘅主持，包括我林伯都系咧，我哋都系歪理嚟 嘅。 我哋 讲出我哋嘅心声啫、啊，我哋嘅心声系想讲，但系我哋唔系主持人，冇咁多时间讲、啊。你而家想即系全部讲出我哋嘅心声、嗯？我以前系唔听收音机嘅，从来唔会听收音机嘅，就系、 是、 第一次先系买呢个收音机。我先生喺屋企听收音机要戴住耳筒嘅，因为我好憎听收音机嘅，闹交嘅。如果听收音机，我就因为废话太多啦，系啦。只有呢个电台，我系自己准时开收音机， 好多谢你，多谢，多谢晒啊，赵太，多谢你。好，跟住到刘先生， 刘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系你好， 早晨，早晨， 仲有小班呢度， 早晨，早晨。 哇，呢、這个我听呢个消息好激动啊，真系。 嗯是 我哋而家期望咗八年叫阿大班开咪， 系 八年之内得翻六个月，唔系话 冇冇冇，千祈唔好俾大班误，唔系俾呢个小班误导咗你，咩六个月啊？ 阿刘生啊，阿刘生啊， 必须更正 我，我向你道歉。头先我哋系即 check 嘅时候，我话阿林伯你唔好又令我哋搭沉船，因为佢上次嗰次沉船坐六个月，我话我希望点都有翻六个月啩咁解啫， 系六乘六六啊，六六无穷啊，大班小班啊， 我想话有三个建议俾阿大班， 好 好考虑一下，好 第一个 啊，第一个 嗯。 我哋真係呼吁所有香港有良性有维护言论自由嘅香港市民站出嚟、先站出嚟先、一个表态嚟嘅，一个系啦、表态维护呢个言论自由好紧要㗎，呢个我哋香港嘅基石嚟嘅，系言论自由香港系一个基石，嗱呢个第一点，我哋要所有你哋DBS 大班嘅所有股东要表态一下，系咪真系有咁大压力？系咪共产党真系出个压力，做啲卑污手段？我哋要出嚟抗争噶啦，真系冇唔系话呢个系人民嘅电台，系入我哋人民嘅要，所以我哋叫第二点，我哋希望大班考虑下，真系集资啊，用人民嘅力量，我哋人一定出钱嘅，我自己本身我肯定表态，一定出钱集资。 好 用人民嘅血汗钱去维护呢个言论自由系好值得噶， 系呢个系一个 好，我哋香港冇噶啦，所有言论而家归晒边，大家睇到噶，唔系话我哋点解咁激动咧？因为我哋睇到香港已经系归晒边。 阿刘生啊，阿刘生啊， 即系我哋言论自由一个评比啊， 我知道， 全世界。嗰、那個新聞自由已經跌到落54位， 明白， 由36至到54，呢個係最大數嚟㗎。 阿劉生啊，劉生，你做盛行啊？ 我唔想講，因為我希望用我最卑微嘅力量。 係、 好得唔緊要。第三點咧， 第三點咧。 點嗱？我希望聯合所有有志之士維護言論自由嘅有志之士，我希望。大班考虑下阿萧生、阿萧书德贤先生嘅建议，用网台嘅力量维护言论自由最紧要噶。萧若贤先生琴晚已经有个最好嘅建议，希望阿大班考虑下，摒弃咗所有嘅成见，用最好嘅我哋团结最有力嘅力量，就去维护我哋香港嘅言论自由，系嘛？ 好。多谢晒刘生，哇！刘生， 既然佢讲起萧若元咧，我又讲下萧若元，我旧同事喺嗰个利益嘅年代，佢最中意咧就引经据典。我有次开会佢就引用咗狄更斯吓《双城的故事》噶，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真系 冇错。嗱，我谂咧，即系头先讲到话系集资同埋网上，我再重申咧，即系当然网上系有佢一定嘅，即系嗰个嘅支持度，网民系好大好大，呢个我哋不容忽视。咁所以咧呢一点我哋当然系即系不能排除，咁但系最好嘅除咗网上咧，亦都有我哋即系已经有啲硬件咧，有收音机等等咧，我哋就唔好花咗呢啲硬件嘅设施。 小班 点解啫？ 我哋呢度咧系做神舟节目之前呢一段时间咧，我就喺个网台上边咧，就哎呀都系揸旗人之一。 系 咁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当你唔系一个持牌公司嘅时候咧，你系有好多嘢咧系好难去进行嘅。 系 当时候我哋自己甚至乎咧 系啊，啊，不如我哋做下一个良好嘅系公民嘅平台，当然不嬲都系啦。啊，不如同政府吓，既有咁好嗰啲宣传嘅系嗰啲公嗰啲 API 嗰啲啊，公共嘅信息。咁我哋话我哋当然我哋如果本住呢个所谓系吓系唔尊重呢个知识产权或者唔尊重呢个系法规啊，咁咪照播咧，你告我咯。那个公共制作噶嘛，公市民嘅 即系公民即系抗命。 咁咧，我哋就我自己系我自己亲自系同新闻处嘅高层啊系联络。你知唔知佢俾嘅答复我系乜嘢？ 系点咧？ 佢话咧，我哋咧新闻处嘅工作咧，只系咧同系支援啲持牌公司嘅啫。 系 嗱，即系咁啊！我哋当你好卑微啊，好想去做一啲公益嘅嘢嘅时候咧，佢就用咗咁嘅态度对你嚟嘅。 系咁啊！ 所以咧，有时候你系作为一个持牌公司咧，系交呢个牌费，你系一个咁样嘅系免费嘅服务。当然网上系免费，但系一个持牌嘅公广播公司个身份系唔同。 冇错啦，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既然而家已经有个牌，我哋当然咧即系要用尽一切我哋嘅硬件、软件嚟去推动我哋呢一种影响力，就系、是、咁简单。因为有加拿大。张先生打埋嚟，加拿大啊，张生你好， 早晨，张生， 应该系晚安系咪？加拿大， 睇下张生边个浮先， 边个浮系啦？边度啊？加拿大， 喂， 系、到你啦，张生， 你好啊，小柏， 系， 我喺加拿大啦，你 系 加拿大边度啊？ 嗰个头先嘅先生讲 系 Calgary 啊， 好 Calgary， 你想当年你嚟过啊？小 班，哇！好多年前咯，为民主党筹款啊， 我见过你， 系吓， 阿华叔， 系啊，同马丁啊嘛，系啊，系啊， 同埋你 系，系啊， 唉，我以为你就可以接班吓， 系 民主党啊，系你而家筹咗， 系，唉，咁咪民主党接受唔到我啫，冇办法啦， 系，我你做得好啊。 是吧， 我一对民主党好失望，所以呢我打电话嚟，我支持头先两个观众讲，我够局激动啊，宁愿俾钱我都要听大班嗰度嘅，你个大班嚟到咩冇人要咗，想当年你哋嚟到嘅时候呢，我捐好多钱， 是啊， 喺教会嗰度，咁呢依家华族咩？我好赞咗华族噶，佢有好多啲木宝我收藏嘅，但我依家烧晒啦，因为佢民主党唔接受嗰啲嘢咧，我一对民主党好实嘅，我已经烧晒嗰啲嘢啦，我 唔 讲啦。 咁又唔好咁样样嚟吓， 你烧晒啲嘢，或者 OK， 嗰啲著作啊，同埋佢啲木宝嗰啲嘢咧，我以前俾好多钱买嘅，我对李全明好好噶，阿李全明吓。我 你应该捐翻俾家人之系啊嘛，唔好烧咗佢，真系。如果你仲有保存嘅话，真系唔好烧嘅，系。 唔系我对佢真好失望啊！ 唔紧要， 唔死嘅时候我都 唔紧要啦。你对而家我哋数码电台，你话你会你会嗱，即系话如果我哋有月费收翻听，咁你都会支持咧，都会听啦。 我依家每年都要睇《苹果日报》噶啦，同埋俾钱听呢个商电台嗰啲， 系啊，佢哋都系有个咁样， 所以啊，大班应该尽快做呢一样啦，冇错，冇错， 系嘛， 好， 系嘛， 多谢你啊，张生，唔好咁怒气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海外嘅系听众都咁样吓，好支持，好齐， 我哋嗰次去 Calgary 咧，都即系中文叫。交加你啊，交叉你啦，咁上下啦，咁係好开心嘅，即係都天寒地冻，但係都有成几廿围里。 我都去过一晚咁多。 係啊。 嗰度有度呢，我係最令我最羡慕就係喂唔使交税㗎嗰度真係。 係咩？ 係啊，因为石油丰盛啦嘛。 咁犀利。唔怪得我一首呢个张学友嘅名曲都筹到二三万港纸啊嗰次。啊，好开心噶！一世人， 哇，呢度威过阿局长啊， 犀利噶！我叫啲人千祈唔好眯埋眼，你眯埋眼以为张学友嚟咗就唔系几好啦， 系唔系啊？喂，好啦，咩试两句嚟听下啦，真系啊， 讲下少啫，你知筹款嘅人眯埋眼，你识唱歌啊，会捐钱俾你噶啦。好，陈先生。听众有 两位， 系陈生， 系次次都等咁耐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冇办法啦。张生加拿大打嚟咁唏嘘， 废话多就系，对唔住，对唔住。 啊，咁啊，就即系我其实就好希望你 DBC 啊早啲执嘅，因为你哋 系， 即系你哋又唔明白我哋啲爱党爱国嘅人咧，点样点样仇视你哋啦？ 系 一，因为你哋咧成日喺度日日喺度，由早到晚都系嗌醒晒啲人，令到我哋共产党爱党爱国嘅人唔能够咧愚弄你，愚弄啲人民，做我哋嘅奴役，做我哋嘅奴隶，继续帮我哋搵钱赚钱。你要记住啊！而家最近咧，胡锦涛先出咗几句说话，就系、是、必须毫不动摇咁走党同埋人民嘅长远实践中。嘅所辟出嚟嘅正確路線啊道路，同埋必須毫不動搖。 係 嗰、那個啊改革開放，全部都冇話改講啲政治路線噶嘛，全部都係永遠都係堅持。鄧小平定落嗰四個堅持噶嘛，最重要係一個一黨專政噶嘛。咁你哋都唔肯繼續。依附翻共產黨， 係啊，真係、 啊，我哋個黨係咪？ 罪過罪過。 你仲有一樣嘢咧，你咁樣繼續落去咧，即係話咧，變到香港嘅經濟繁榮咧，就不能夠繼續維持落去咧。我哋愛黨愛國嘅人咧，就好仇視你哋嘅。 係 啊，呢、這個真係罪名大呢、這個真係啊！ 大即係陳生咧，真係語重心長。 一個台點可能搞垮個 好啦？新聞之後一八七二一一一， 陳生講係反話啫。 係，梗係。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历时近四个钟头的伦敦奥运开幕礼结束，七名年轻人共同点燃圣火。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奥运开幕之后，球星碧咸坐住快艇护送圣火到主场馆伦敦馆外，再由五届的蛙艇金牌得主列格夫运送到场内。列格夫慢跑进场，将圣火传给七名的年轻人，而七名年轻人再跑向场中心的圣火燃点装置，同时燃点204个铜花瓣，铜花瓣慢慢升上半空，汇聚成一个巨型圣火盘。运动场的顶部以及场外部分区域随即发放大量的烟火。披头四成员保罗麦卡尼压轴演唱名曲《Hey Jude》，整个表演大约有15000人参与，全球的观众达到40亿人。日本东京都政府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登广告，向美国的民众宣传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广告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刊登了钓鱼岛的照片以及地图，内容声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不断施加压力，令亚洲海域的不安定，对日本和美国都造成经济损失，因此日本希望在购买钓鱼岛的问题上得到美国的理解和赞同，否则美国会在太平洋失去一切。美股是全线做好，投资者憧憬联储局和欧洲央行下个星期的政策会议之后推出更加多的刺激经济措施，三大主要指数都升超过 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收市报 13,075 点，升187点，是自5月以来的首次升穿 13,000 点收市。纳斯达克指数是报2958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1385点，升25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朝受命，夕饮冰，好坏 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昼一点到四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六到十二个月的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的，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查询热线2717-1771。 小孩子去呢个游行咧，其实一个系好事，系佢自己亲身体验啊，建立自己嘅睇法。 绝对唔能够容许一啲二流甚至九流嘅课程咧进入学校咯。 如果你话一有人反对我哋有国字，全香港冇嘢可以向前行。 教局长呢一排系潜咗水，每隔一两日就写篇文出嚟，就去反驳你嘅言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 八点三十四分。 陈生，你话佢系曲线支持 DBC 啊？ 会唔会呢？ 啊、好，即系只系你问佢个心底先知啦。当然听落都似系啦，不过咧，佢亦都讲出真系老恨。呢、這个 DBC 不停咁喺度做緊呢啲吓反政府嘅基地嘅感觉呢，亦都真係喺建制派中人呢係、真係有呢种感觉係唔出奇嘅。咁、所以呢你会睇到而家 DBC 係处于一个相当关键嘅时刻啦。有一位网民呢就不得不读出啦。叫 Peter Chan,、佢讲到一啲呢即系消息人士嘅透露、你睇下睇唔睇到啦，我读俾你听喎吓。个、黄楚飘及李国章等人曾提出扣下大班及何国辉等人手上嘅股份，为作价甚差，可能一蚊一股咁上下啦。至于大班也曾反提出收购对方股权，但对方又坚持不买，甚至拒绝由大班等人作单方面注资。似避免让股权被摊薄，双方僵持不下，出路随时只是对簿公堂，连大班自己单方面注资都唔俾，睇嚟共产党真係要消灭 DBC。嗱呢一点呢就係我一路呢个消息人士有几灵通呢，我今天喺呢度读出，咁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即系同埋大家嘅评估，呢、這个都系好有机会最终嘅走势。而啊，林伯你就头先讲，不如你讲下你过去以沉船嘅经验，你头先讲咗一个相当可能比较好嘅出路，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系点啊？ 哇！你爆我音读， 哎唔系，你可以唔讲，嗱、言论有自由，因为咧你系贵为 DBC 嘅副发言人咧，我唔会逼你讲，系咪？即系我意思，你话咩清盘啊嗰类嗰啲啫，你唔使担心啊。即系有时呢啲喺法律上边咧系正确嘅， 系， 即系我哋系将。我哋现有只要我哋嗰个条路系走得正，而系摆脱到一啲唔想我哋存在嗰啲人，咁你谂谂啦，呢、這个就系你搭沉船 嗱、首先 你知唔知大班揾你嚟啊？点啊？因为你有佳艺嘅经验啊嘛，你知道嘛？而家就系你发挥你佳艺搭沉船， 咁咧又对我哋小班嚟咧，又太唔认识我啦。除咗佳艺电视，我仲有好多沉船嘅经验，有好多惨痛嘅经验。我哋全部系咧，阿大班话咧嗰时张五常咧批评啲政府官员就话，都唔攞系落去碌泥沙。我哋就系读得书少，但我哋碌泥沙经验丰富真系。 你仲有啲咩搭沉船？你唔该，你讲晒出嚟，等我哋有心理准备吓。 即系如果唔系黄师傅咧，佢生生咩卦咩卦，原来我哋有个谂八卦喺度，唔怪 D B C 咁样嘅下场。咁我哋一早知啊嘛。黄 伟文我识佢好耐噶啦， 又识。 我哋喺丽的电视已经系同事嚟，知唔知 啊？丽的电视即系 Ready Vision， 哇，好犀利喂，有钱佬 先， 有钱佬嗰阵时系的呼声啊，定丽的电视啊，哇，真系先有得听。 系啊，丽的影星啊，就吓系啊， 又丽的呼声，又丽的影星啦，而家就变咗亚。而家就变咗 亚洲电视，第日咩名字就唔知啦。 嗱，所以咧，头先呢一个 Peter Chan 咧提出呢种消息人士透露，好明显而家就大家僵持不下，僵持不下。咁一系咪执咗佢先咯？执咗再嚟过。 佢嗰个讲法系有问题嘅，因为咧，一间持牌公司有啊呢啲乜嘢，阿陈大文又好，阿、啊、小敏小班又好，阿林爆系股东。咁呢集资系唔可以有个别嘅系股东呢、就系代其他人去系注资系唔得㗎，系要按照个比分啦。呢、个就系我佳艺电视嘅经验啦。而家大家都可以去搵返嘅。华德作为呢个系影视处嘅系处长当年啦。咁佢就住佳艺电视嘅结业呢系做咗个报告。当日点解要停牌呀、就因为有新嘅股东或者有股东系用一个基金，而当日港英认为呢个就系咧系同中国大陆有好亲密关系嘅基金，哦、就系认为咧会有红化、赤化咗一个电视台。咁、 okay、 于是乎咧就系唔容许，就一定要去履行翻嗰个持牌嘅条嗰发牌条件，就话如果话 A 你占30%，如果你集资时候你要按你嘅比分咧系要咧系注资，同埋咧系要开董事会，当有董事系回避唔开董事会咧，亦都系违反咗呢个系电视。 咁你同意 Peter Chan 呢个消息人士透露，一边又唔想俾人摊薄，一边又唔想卖出，咁大家坚持落去，但系又唔去有任何嘅决定，究竟大家继续点样注资？而琴日大班喺电视新闻讲得好清楚，佢话即系6亿。注资咧系嗰个即系喺发牌上面其中一个要求系咁上下啦吓，咁而家就系注资到1亿5千万，即系仲有4亿5千万嘅，理论上每个股东大家董事会有呢个责任嘅，咁嘅话如果大家僵持不下，会唔会因为咁样就玉石俱焚，政府收翻个牌咧？嗱呢度 玉石俱焚。 系，但系咧，你个牌照上你 fulfill 唔到啊嘛，咁政府咪好似你佳艺咁咯，当年系咪啊？咁嚟去做，咁会唔会系咁咧？阿搭阿沉船嘅经验啊， 嗱、我哋喺铁 达尼号船长， 我哋咧喺佳艺电视当年最后嘅阶段咧，虽然政府话要吊销牌照，但系亦都有时间俾佢去咧，系如果个股东吓，佢如果有机会去系符合翻个条件，系可以系去再争取翻嘅。咁咧当日咧，我哋曾经系有一个神秘人物，真系唔知佢边度嚟嘅，突然间嚟接触我哋元方代表，就喂得，我哋有钱，我哋可以咧系点样安排？咁我当我哋吓有良好嘅意愿咧，梗系继续同佢倾落去啦。后嚟发觉咧，光棍嚟嘅原来， 哦， 从来都冇攞过钱， 即系傻佬嚟嘅， 又唔系傻佬，佢又专登喺海外飞嚟香港同我哋倾，又真系，咁可能唔知道代表啲神秘嘅呢啲人士真系， 咁而家成日都有啲咁嘅人嘅，你知啊，系嘛？呢啲人咧，其实我哋 哦，你国际经纪嚟嘅啫， 国际经纪嗱，我希望咧，大家透过我哋即系电话嘅热线1872111，其实我谂星期六一早咧。有人开始咁样打嚟咧，其实即系证明我哋都真系大家听众，一扎醒就谂起啊 ，DBC 可能就执啦咁， 猜过嚟， 即系咁啊，咁谂啊，好空虚咁啊，话哇死啊 ，DBC 就执啊，啊好快啲打嚟啦，大佬第时冇得打啊，咁然后俾意见我哋啊谂吧，我估咧你今次都唔会累我哋。即系咁快搭沉船嘅，因为有我哋有个叫黄师傅，佢一定会喺呢个直播室整呢几支卦，去斜住你。 仲有你唔好唔记得，我哋有个何国辉嘅系 CEO， 系 奇才咧，呢个系 吓，系何国辉。好，我哋记得嘅。嗱，曾太听众喺度排紧队，我哋俾多啲时间听众啊发表意见。曾太你好， 早晨，曾太。 系啊，早晨，两位。 系， 系啊。因为咧，我听到大班嗰啲咧，我琴日到依家咧，个心琴晚都瞓得唔好啊，咁啊一路都喺度， 系啊，咁、我喺工展会买咗收音机，到依家咧一路都坚持听你哋个台咧。 多谢多谢， 唔管系大声台、大展台咧，我觉得你哋咧大班细班老总，阿飞系啦，系个金仔，阿黄伟文、卡文、林伯吓， 好多 阿 Q 仔、Q 仔、江小仪。等等等等，呢班人全部都系人才嚟嘅，系、咯，即系全部都可以一个品牌啊。咁、如果咧真系咧逼到无路可走咧，你呢班人咧发起咧，一定系一呼百应噶。咁、我哋一定会，你哋话点做，我哋就点做噶啦，一定会即系、跟住你哋，捐款又好，收费又好，乜都好，一定要坚持落去咯，系、咯。 好， 因为咧冇呢个平台咧，我哋真系冇。死路一条噶啦，呢、个香港更加真系冇得，即系冇一啲前途都冇。 阿曾太啊， 啊 你过去我哋呢个台未试播之前咧，你如果听收音机，你听开边个电台？ 我以前有听阿李慧玲嘅，即系嗰个台嘅。 我知道。 咁但系依家我有时咧。喺出边咧，因为我心音机喺屋企嘛，喺出边咧，有时都间中接过去咧，我就觉得佢真系变咗噶啦，真系冇以前咁系啊。咁、你系呢个台咧先吸引住我咧，即系大展台又好，大声台又好啊、就算即系夜晚黑咧十二点啊边个？即系我琴晚十二点都仲听紧，即系嗰个第七台。我话啲猫咧， 系 啊，即系 我代表。代表啊阿林伯，我哋真系要代表 所有 上上下下全部嘅员工，多谢阿曾太，因为曾太， 因为你哋系好用心去做啊，个个都系有料之人咯，个个都系用真系，好似有江小仪啊、阿 Q 爷嗰啲，真系讲财经咧，系你哋呢个台咧系最帮，即系最冇得顶噶， 佢哋唔怕得罪人啊嘛，督爆嘢好多嘢，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自己买咩嘢都照讲嘅，咁即系。系啊，冇一个台系自己个个都话冇买嘅，讲亲都话冇买嘅。 系好笑嘅，我每次听到啲财经演员讲，一问起佢，咁你有冇买乜？佢话冇持有嘅真系，我觉得好笑嘅真系。 乜嘢都冇买，系咯，讲咩嘢啫？系咯。咁佢阿 Q 爷啊，佢哋啊，即系私人醒嗰啲，个个自己买咗乜嘢都讲出嚟嘅。咁即系系咯，呢啲先系。 阿曾太，你提出一点，你提出一点好好嘅，就系其实人最紧要即系。人讲人话，讲真心话。 系啊， 当你讲真心话嘅时候咧，就系好听噶啦，好简单。即系所以有时你同啲小朋友倾偈系最开心，因为小朋友咧，大部分小朋友，当然佢有冇食糖嘅时候，可能佢会夸大话啦。但系其他咧， 童言无忌啊， 童言无忌。我哋都应该系咁，我哋应该谂得嘢，自己信乜嘢就要讲乜嘢。 系啦，系啦。 好多谢你啊，曾太，多谢晒。我哋有墨尔本林伯啊。林先生， 早晨， 早晨嚟紧。 早晨啊，早晨啊，小班同阿 林伯， 你就嚟午安啦，嗱，林生 系嘛？一个字嘅啫， 系 系嘛？ 我哋发你两个钟，我发你两个钟， 系两个钟，系 啊，唉，我同阿林旭华差一个字嘅啫， 系嘛？系咪啊？ 系啊，我有少少感受。 咁啊，叫声华哥先啊， 佢最优， 系。 唉，唔好咁讲，你好嘢，你好嘢，我除咗喺商台嗰啲听《风波》你嘅茶杯封咗咪到而家咧，一路冇听。跟住咧，我嗰阵喺大陆做紧嘢，咁我哇好惨啊，冇资讯冇醒咧。嗰阵时我又唔识用电脑，只系能够话即系可以搵人哋啊，又录啲嘢俾我听，咁好惨啊，咁啊。就冇嘢聽啦，咁啊，後屘我退咗休，我舊2004年退咗休，我翻咗過嚟啊 Melbourne 咧，咁咧我就唯有聽住啊呢個香港電台，但我聽香港電台咧，除咗聽新聞之外咧，我只係聽我最尊敬嘅鍾偉明，將鍾偉明呢個， 可惜大哥走咗啦，係啊係啊， 我知走咗，咁啊跟住香港電台啲冇咩好聽啦，咁而家咧聽到話。咁你聽到話黃毓民即係有個人望之後咧，咁即係我話夠鐘，即係夠生啦。即係我好似喺大海中揾到個水泡。咁你上到 BBC 咧，就更加喺大海中揾到個艇仔啦。坐喺碼唔辛唔辛苦。 係。 咁呢兩日睇到大班講啲嘢咧，慘啦，我瞓唔著。即係完全瞓唔著。咁啊， 冇咁。 我有少少嘅感受，想話俾你知咧。 好啊。 黄毓民咧入咗立法会咧，就好似个照妖镜咁样啊！ 将全个立法会包括政府部门咧，全部牛鬼蛇神照带出嚟。 嗯， 嗰啲唔系人嚟噶，啲畜生嚟噶，好似买蛋咁样。 咁又 我都 唔 系好似个 咁激动，冇咁激动，系冇咁激动。 即系好似个纯寿司攞住啲嘢 fit 住啲嘢。 嗯。 啊！入面咩人都有，其实你要帮全世界嘅电影金像奖咧，颁俾立法局就啱啦。 系啊，大班都成日讲话立法会入边咧就系冇，系全部系叻人叻到尽啊，啊，同埋都计算得好尽嘅，唔知包唔包括埋小班就唔知啊，真系。 咁你睇到黄毓民入咗立法会之后咧，成个立法会全个香港市民系好多比较敲醒咗钟嘅。以往我都唔咁了解立法局，而家我了解咗。即系而家等于阿大班开呢个电台，佢一路讲系提醒我哋咁多个市民，系反映香港好多。是咁黑暗嘅一面，財團、政府官員貪污黑暗一面，同埋我哋而家好似買咗對領匯，有咩唔妥？以前講咗你唔信，而家再講你信唔信？即係啲人仲係瞓緊覺啊！有咁嘅人瞓緊覺。咁我希望而家我哋香港市民咧，好似抗日浪潮咁樣，要抗日打到呢班咁嘅共產黨嘅人，呢個土共。我哋一定要行出嚟，如果唔行出嚟咧，香港冇嘅，香港价值观冇咗，冇咗狗仔粥，冇咗白头公，冇咗糯米鸡，冇咗个啲牛杂面，冇咗呢啲嘢噶啦，冇咗奶茶噶啦。 阿林生你都，阿林生你都即系令到我哋觉得你一语道破咗我哋立法会里边啦，同埋我哋好多呢啲飲食嘅 好多牛鬼蛇神啊， 一齐咧系讲出嚟。阿林生，我只系希望你诶， 我要做一个有冇 咁激 动， 最 紧 要身体健康吓。 唔系好多好多人咧读咗书都系冇用噶，佢系做咗衣冠禽兽。 唔系有时读得书多咧， 嘢系咁多，我系好气愤， 就仲更加识得转弯。 就 我知道，好啦，多谢晒你林先生， 多谢你。 阿林生咧一卵嘴咧就讲咗道一语道破咗，而系而家立法会里边，虽然林伯你就话即系吓包唔包括我喺度计算啦吓。嗱，政治嘅计算咧，呢个少不免嘅。 系， 但系问题咧，你计算嘅时候，你系唔系即系向你自己信嗰样嚟去争取？ 嗯， 你问黄毓民冇计算咩？一定唔系啦，佢都有计算。不过问题就系黄毓民佢嗰种嘅表达嘅形态，系能够揭示到喺立法会里面一啲不公平，令到人哋喺镜头面前好容易就能够掌握得到，呢个就係佢成功嘅地方。 係呢个係让啲係冷漠嘅人或者沉默嘅人。 因为你过去 入咗个议会嘅。 係啦，因为你过去立法会太沉寂同埋太闷啦嘛。你完全係唔能够令到啲人有呢个兴趣去听 讲英文 嘛。 仲要讲应门啲咪啦。 所以呢我亦都希望咁样，即係我哋对于个议会呢、我哋有期盼嘅。咁所以呢我相信9月9号呢大家识得点样投嘅。好啦，电话陆续继续有嚟，有周先生。 周先生。早晨 你好。 是。 你好你好。 请讲。 你哋开咗台之后呢就讲出晒我哋心里面嘅说话。 是。 而从我大班同埋阿林伯呢封咗咪之后咧，八年啦，香港就衰足八年，啊，啲官咧就肆无忌惮，啲官啊，而家咧就可以揭露翻出嚟，睇佢哋咧有少少避忌下都系好嘅，我希望啊大班地咧。可以出嚟吓呼吁吓，咁我哋咧尽到几多力咧，一定会尽力嘅。我哋下行最紧要系呢一样嘢嘅，希望我哋几位咧身体健康，继续咧一路咧就可以开咪， 同 唔识讲嘢咁系讲咁多嘢。 好多谢晒你周先生， 多谢晒。 因为咧我哋又有另外一位加拿大远在嘅林先生， 林 先 生 你好， 林生 你好， 系你系由边个发话问下吓？ 多伦多， 多伦多。 多伦多好嘢咯，真系啊！ 即系九点啦， 系啦， 系啦。咁我想讲，我听到你哋个台咁样咧，我都觉得好可惜嘅。 嗯。 咁但系咧，我好多时都听粗口台多啲。 嗯。 网台 系网台系。 嗯。 吓，咁啊，但系咧有阵时佢哋实在太过多粗口嘅。 十太多粗口。哦，咁佢系佢嘅特色嚟嘅。 咁咧，我想讲，其实咧呢啲一切一切咧，都会大家都知道，现实就系会逐步逐步嚟嘅。 系， 即系唔使讲你香港啊，加拿大呢边都好多都收咗口啦。 系， 你讲加拿大嘅华文传媒啫，系咪啊？ 系啊， 系 OK 啊，即系你都即系杨婉文啊，佢哋嗰啲都已经尽量避重就轻啊，咁样 系。 诶，星岛喺嗰边咪有个第一台嘅，有冇听过啊？ 咪就系杨婉文嘅咯。 哦 ，OK， 系， 嗯啊，避重就轻，你形容得相当好，系、 啊，即系诶，系咁依赖过咁啊， 系咁依赖过。即系过水湿脚啊咁啦，啊 咁变咗，即系我想讲呢啲咁嘅事咧，就大家都知道呢个将会陆续慢慢嚟噶啦。咁、 嗯、 至于我想问你哋可唔可以转做网台？ 嗯， 嗰啲要时 唔使转，因为而家我哋都喺网上有广播噶，系、嗯、吓、啊、有、啊、有网上系可以听得到我哋嘅节目噶，嗯吓。 啊唔系，即系譬如话你哋话要集资啊，即系嗰啲咁嘅手续上嗰啲嘢咧，可唔可以将公司系搬咗去台湾或者加拿大或者去第二度海外嘅，然之后广播翻入去？ 不过呢一样咧，林生，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咧、就是，就系即系香港人就会觉得呢个系香港人嘅电台，我哋何需要离开香港呢？即系如果你网台更加无需要添啦，系咪？因为即系网台嘅话，基本上你有足够嘅资源，而资源都相当少啊，吓唔会好大嘅投资就得嘅。但系问题我都觉得网喺网上面听到，而我哋而家 DBC 有我哋咁多嘅硬件已经摆咗喺度，投资者亦都投资咗咁多，我哋就冇理由净系做网台咁解嘅。当然我都明白网台影响力咧，将会喺未来嘅世纪。即系一定系大到不得了，呢、這个无可忽视。 我会睇嗰个只系一个其中一个技术嘅平台啦，因为我哋而家经嘅系跨平台咁样播出噶啦吓， 系 啊，透过呢个网络嘅电视咧吓，我哋嘅呢个经系吓 Now TV 嗰度啦吓， 冇错， 咁亦都系啊喺大气电波播啦，咁亦都系用好多系手机嘅 apps 可以听到啊咁样。 系阿林生。 最后嘅打算嚟嘅啫， 系明白。咁我谂你都愿意听你咁讲，你都愿意诶，就算我哋收月费，你都愿意听噶啦。 愿意， 好，多谢晒你林生吓，继续听多啲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嘅走势，究竟阿林伯吓系唔系头先嗰位听众提嘅？我哋又喺大海之中，我哋坐紧嘅小艇啦，有架啊，我系惊阿林伯而家大海揾到嘅铁达尼咁啊弊啦。吓、啊！你一搭沉船咧，我哋就唔想吓、啊，希望咧林伯嘅经验咧系能够带出我哋重围吓。陈、啊、小姐跟住听众， 早晨两位， 早晨， 我想话咧，我觉得你呢个电台咧，连咧中共政府咧都咁惊咧，真系好无能咯。佢哋真系咧，其实呢个咧，佢哋未，即系一个咁少少嘅电台，咁多人去拥护。都唔及一啲咩，但佢哋已经咁惊要阻止啦，因为佢哋明知咧啲真理咧系佢哋敌唔过咯，即系其实话俾人听好多嘢，佢哋其实幕后佢哋好惊咯，根本冇嘢做到，即系讲翻啲真相啊，讲翻啲嘢，其实有你呢个电台话翻俾佢听乜嘢要改进啊，乜嘢我哋先会有得进步噶嘛，点解佢哋唔会谂下咧？一味淨係怕，一味唔進步，整個中國大陸搞嚟搞去都搞唔好，咩原因啫？點解一個咁細嘅香港 叫忠言逆耳啊嘛？ 香港咁細嘅地方可以越做越大，點解回歸咗之後好似越嚟越退步呢？原因係咩嘢呢？佢哋點解佢哋都唔可以面對現實？仲好奇怪，點解咁多高官佢哋？其实都在香港长大，都可能是一啲街低下层一路咁样爬到而家、有今日咁嘅成就，点解都可以唔可以拨乱反正啫、我都唔明白。我好支持你 DBC， 总之好似先前呢嗰、那个啲人讲话斋，你哋真係全港嘅最好嘅电台㗎啦，我琴晚都讲咗㗎啦，如果再继续做落去呢，我肯定呢係最 top 嘅，一定係赚大钱嘅。你哋有咩好嘅方向呢，话需要到收费或者咩呢，我諗呢係好多人都会呢都会愿意嘅。 陈小姐头先你提出有一点呢，就係点解啲高官呢佢哋都系基层出身，佢哋应该都明白。有时你讲到呢度系好唏嘘，一个人呢如果去处身于权力呢，就会 渐渐与变，而变咗讲自己唔信嘅嘢， 权力使人腐化， 就系、 是、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 就系、是、呢种腐化咧，系令到嘅人。所以有时即系、就是、我成日喺过去十几年作为议会中人，阿林伯头先你讲我哋嗰种计算，我都提醒自己，就算系计算咧，你都唔应该变，你嘅原则你都要坚持。但系有啲人。你睇到佢可能係变得好快，而变得呢係同与民为敌。 小伯，我哋要争取时间，我哋有位加拿大嘅听众啊，潘小姐。 潘小姐。 潘小姐你好。 係你好我諗吧。 你好你好。 鄭生。 係你好。 你喺边个埠啊， 我同我先生呢，我喺溫哥华。 係溫哥华。 我听到你哋呢就讲关于而家香港情形，我都有睇。 係。 咁啊头先澳洲嗰个先生呢就闹得好多。嗰班啊牛鬼蛇神，都唔知佢哋系咩人嚟嘅，真系有冇人性啊！真系，系啊，真系咁样嚟颠倒，帮大陆根本系赤化啦。咁啊，刚才个女士都话啦，大陆点解咁惊香港嘅咧？系咪啊？佢一帮佢又要做个样做到出嚟都 cheap 啦，明明系俾人睇穿晒，做嗰啲手法都好 cheap。同埋呢我就點解我上次我打過嚟呀，我就話嗰個張振遠呢，我話佢係大魔頭嚟嘅我話佢皮厚肉厚，即係話佢厚顏咁解， 係 咁即係唔好話人身攻擊，但係好多都有好難睇個樣係咪呀，劉光華曾玉成呀，嗰啲嘅樣真係睇上佬睇见都唔开胃 嘅，系好啦。 王国兴嗰啲咁样，仲话人哋乱咁。 阿潘小姐，你去咗加拿大几耐啊？ 吓、 啊，你去咗加拿大几耐啊？ 我94年走噶啦， 系、 哦、系、啊。我咧就系、是、呢、這个你哋个台咧，我先生整到我先听，我以前都未听過。 好啦，咁啊，请你继续听。 仲、啊、有一样嘢咧， 系我哋够钟啦。 支持你收费啊！ 好多谢你，多谢你，我哋收 边 都叫 紧要 啦， 真系 系啦，有黄之峰同。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引起的争辩感到意外。林焕光认为争议只是源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他认为内容不合格，以后亦都没有人会再用。他又说公众应该正视这个学科的目标，而不是因为这一份手册否决整个学科。 做好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嗰个目标咧，同学仔嘅免疫力好强，更加一生一世唔使惊俾人洗脑。应该要从呢个咁样角度去思考一下，而唔系纯粹用一个二分法，做唔做黑白是非。如果我哋一世人咁样二分法咧，我哋好多嘢都搞唔掂。你应该里边喺二分里边中间有啲位，我哋点样去取态，点样去进入呢个咁嘅位置，点样去摸索，点样去学习，点样去建立自己真真正正嘅独立思考嘅免疫力。咁呢个先系我哋而家。停一停，想一想，睇一睇，我哋系咪应该从呢个角度去思考嘛？ 林焕光表示，自己冇责任推销国民教育，但由于以往曾经担任教育局嘅官员关心推动课程，先至会接受传媒嘅访问。历时近四个钟头嘅伦敦奥运开幕礼结束，七名年轻人共同点燃圣火。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奥运开幕之后，球星碧咸坐住快艇护送圣火到主场馆伦敦馆外，再由五届嘅蛙艇金牌得主列格夫运送到场内。七名年轻人跑向场中心嘅圣火点燃装置，同时点燃204个铜花瓣，铜花瓣慢慢升上半空，汇聚成为一个巨型嘅圣火盘。运动场嘅顶部以及系场外部分区域随即发放大量嘅烟火。披头四成员保罗麦卡尼压轴演唱名曲 Hey Jude， 整个表演大概有15000人参与，全球观众达到40亿。日本东京都政府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登广告，向美国民众宣传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广告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刊登了钓鱼岛的照片和地图。 内容声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不断施加压力，令亚洲的海域不稳定，对日本和美国都造成经济的损失，因此日本希望在购买钓鱼岛的问题上面获得美国的理解和赞同，否则美国会在太平洋失去一切。另外东京都知县是石原慎太郎的仔，在野自民党干事长石原慎访发表演说，批评首相野田佳彦插手购买钓鱼岛的计划，认为当局不应该透过他游说父亲石原慎太郎支持由中央政府出手购买。美国东北部受到暴风雨的吹袭，至少有三人死亡，包括纽约州一名助理州检察总长，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从动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救灾。纽约州接近95,000户电力供应中断，纽约市北郊出现龙卷风，建筑物和树木受损，而宾夕法尼亚州超过100,000户停电，航空交通大受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上昼9:04，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今届伦敦奥运会第一面金牌将会出自女子10米气步枪嘅项目，香港时间晏昼3:15就会开打，预计傍晚6点左右就会诞生今届伦敦奥运嘅第一面金牌啦。至于香港运动员方面，羽毛球嘅4位代表就会打第一场嘅分组赛。另外香港就首次有体操选手达标参加奥运，石仔石伟雄今日都会亮相的。而我们香港的奥运五朝元老亚洲车神黄金宝今日的晏昼5点就会出战个人公路赛，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又嚟益街坊老友啦！为庆祝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分店8月开幕，决定继续以优惠价399元就可以买到数码孖宝、对温手提加埋 DB348 数码收音机，再推出以感动价328元就可以拥有 Ideal 最佳拍档。对温手提数码收音机强配 GP Recycle 环保充电套装，今个星期5、6日晚上9点前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抢购啦！ 伦敦奥运如箭再现，今届香港有6名剑击运动员参赛，游泳我哋就有4朵金花出战，究竟佢哋有乜嘢争胜本钱？今个星期六黄昏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奥运篇，有前香港剑击及游泳代表李宗文、李泳诗以过来人身份讲下呢班师弟妹嘅奥运前景，我哋仲会同大家介绍周末不容错过嘅奥运焦点赛事。 天时暑热，碧波畅泳最逍遥。 喂，你帮手睇住下啲细路啦。 班细路个个都识游水噶，使乜咁紧张啊？ 仔仔呢？一眨眼就唔见咗嘅。仔仔，仔仔， 头先仲见佢玩紧泼水噶。弊， 今次好彩冇事咋，下次千祈唔好带太多细路游水啦，小心照顾至系最重要噶。 知道啦，安全畅泳乐逍遥，照顾儿童最重要啊嘛。 小孩子去呢个游行咧，其实一个系好事，系佢自己亲身体验啊，建立自己嘅睇法。 绝对唔能够容许一啲二流甚至九流嘅课程咧进入学校咯。 如果 果你话一有人反对，我哋又各自，全香港冇嘢可以向前行。 教局长呢一排系潜咗水，每隔一两日就写篇文出嚟，就去反驳你嘅言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学文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喂啊我喂你鬼鬼祟祟收埋啲咩后面啊。 老板冇嘢。 我哋睇下落嚟睇下冇你洗緊啲乜嘢啊。 啊真係冇咧。 神神秘秘咁擺落嚟睇下。 豬佬咋嘛。 你有冇搞错啊，咁肉酸㗎呢、這个豬佬。哎呀做乜鬼嘢啫你。 哎呀你有所不知啦老板。最近嗰啲家长啊同埋啲学生啊係咁反对我哋推行呢个洗脑教育。相信中间一定有啲问题出现咗。所以我要解剖下呢个豬脑，睇下究竟发生咗啲咩事，有啲咩玄机喺里面啊。 哎呀你唔好搞啦。早排阿爷啊咪叫咗人大豬。唔系应该系阿豬姐吓嘛。出嚟帮手推㗎囉。冇用咩吓。 推行国民教育呢，我相信所有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呢都有这个责任的，应该是我们接受教育的一部分。咁至于材料方面呢，我相信个光谱呢是很阔的。 哎呀冇啦，佢咁样讲只会推更加多人上街参加个咩全民行动反对洗脑大游行啦。 唔係啦咁啦，打俾天文台长啊，睇下佢星期日呢有冇机会打风。有冇都好啦，一刮就刮十号风球。 个风佢打㗎。 係再唔係呢 ,11 号 ,12 号一路刮上去，听你哋点上街啊。 哎老板唔好咁怒气，唔好咁怒气啊。边度有11、12号啊，你估柏丽大道嗰啲细叶榕咩。 等我啲吟吟沉沉又讲乜嘢啊。 冇讲嘢。 喂话时话啦，嗱嗰日打风啦，我哋总部下面嗰啲树就冧鬼晒，哇连胡苏曾屋企啊，嗰棵几十年嘅细叶榕都瞓低埋啊，啊一定有不祥之兆啊！ 嘿唔使惊，老板，冧咁多树咧都冇砸亲人，我哋粮营咧必然系逢凶化吉嘅。 有仇啊！ 种树嗰班咧真系死蠢啊，乜解救包住树根嗰啲胶袋啊，唔拆鬼咗佢咧？ 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不拆胶袋但是我们总部搬走就方便快捷 了。又搬去哪里 啊？还怎样呢，我成日都去西环那边的，是吧，索性整个总部搬去西环，到时的树全部一掹就掹得起，几咁方便啊。 哎老板你放心，你一上任就招风雨，证明呢这个是大吉之兆啊。 吉星期日呢这个全民行动反对洗脑大游行呢杀到嚟啦。唉我哋搵佢讲数啊，佢哋又唔听喎，你快同我諗下计啦。 礼拜以来有连串嘅官员出嚟去讲返呢一个立场。我哋好怀疑政府呢一个行动係为游行嚟降温。 哦反国民教育大游行嗰坛嘢呢唔使驚啊，我派咗人出去㗎啦老板。 有救星咩吓， 梗係啦，个救星之唔係秃鹰局长囉。 吓又出嗰啲特大装胡椒喷雾啊，今次有小朋友啊，唔好乱嚟啊。 唔使佢出手指就得㗎啦，嗱10万佢就督1万，5万佢就督5000。唉仲有啊，连啲大学学者啊都帮我哋报细数，一定 OK 啊老板。 啊又係喎。啊我諗到啦，仲有。沿途每条街就摆几个波波池，咁到时啲小朋友见到，哇实跳上个波波池玩餐懵啦，边度见到 我哋啊。老板你真係好醒啊，仲有咩招数 啊。仲有我哋沿途摆多啲奶樽喺度，哎呀嗰啲 BB 仔一见到奶樽，哎呀一定係攞嚟飲㗎啦嘛，到时又係唔记得乜鬼嘅目的㗎啦。 咁但係老板啊，有好多都係嗰啲十零廿岁嗰啲年轻人喎，咁点搞呢嗰啲吓。 嗰啲更加冇问题啦，嗱记唔记得书展嗰日啦，嗰啲僆模一出动咋。哇嗰班后生仔女啊完全发晒狂咁样啊。嗱嗰日咁样沿途呢每个街口摆两个僆模，着晒三点式，有咁性感得咁性感。哇到时佢哋烏低身啊趴喺度啊，嗰啲年轻人行过仲发晒啲咩。 哎呀老板你唔好再諗啦，你唔好再諗啦。 但是咁啊仲要俾啲雪糕即溶佢哋滴晒落嚟嗰啲咧，滴晒雪糕落心口嗰啲啊，好受欢迎噶！ 老板，你唔好再谂啦，你思歪咗啦。 9:12，我哋直播室有位我好尊重嘅嘉宾， 系阿黄之峰， 系 啊学文思潮，今日咧系第二次喺直播室同你倾吓。咁啊，黄之峰咧，你见到佢诶，从佢嘅发型，以及佢嘅眼镜，以及佢装束 啊， 已经系一个年青人嘅表表姐 啊，一定系。 但系佢一开 会运动， 但系佢一开声咧，我成日都系咁话佢，喂你即系系咪嗰啲中国嗰啲体操运动员？你报细数啊？你点止15岁啊？吓，而家16啦，系嘛？16嚟紧系嘛？ 诶，系啊。 O、okay, K， 好啦，俾你黄之峰咧，我相信系年青人喺呢一方面嗰个嘅最表表姐。究竟你对于听日啦吓开宗明义啦啊游行？你哋最后嘅部署系点？同埋你期望几多人？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 咧？我哋最后部署就系话，首先我哋今日我哋都会继续系尽我哋最后努力就，喺街上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度摆街站啦。下昼3点，咁、就去清翻我哋对单张，因为呢几日以嚟我哋都派咗差唔多25000张单张啦，由星期一至到今日，咁、即系每日就每日都有成30几40人喺度派啦，去唔同嘅地方。我哋讲先讲话，我哋已经搞呢个超级区议会嘅选举工程咁样，去晒全港各区啦，已经。咁同埋就系我哋都会系今日会用翻我哋自己学生嘅网络去动员更多我哋身边嘅朋友上街啦。另外就系今日下昼3点咧，我哋都系知道一啲好知名嘅演艺界人士，例如阿岑建芬、周博贤，到咗系好多嘅文化界嘅人士，例如梁文道，佢哋都会企出嚟，用佢哋嘅身份系呼吁更多嘅 喺边度 市民， 佢哋喺边度 喺兆基创意书院搞记者会， 咁、就乐夫 系啦，咁就呼吁佢哋去喺听日走上街头。咁我哋都相信就系话都而教协我都知道佢哋透过佢哋嗰个90000人嘅即系嗰个网络咧，就已经系 send 咗 SMS 俾教协嗰90000个成员，就呼吁佢哋上街啦。咁另外唔同嘅政党。为选举又好，为呢个议题又好，咁咧呢一个礼拜以嚟都系讲紧国民教育科嘅，咁同埋就系话我哋预计听日嘅游行人数一定会有5位数字，但系有几多我都觉得好难讲，因为以我所知，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嗰啲 auntie 嗰啲师奶系从来都唔会上街，但今次都上街啦。 系，我就盼望咧最少真系有10000个家庭嘅成员上街啦。咁啊，黄师傅就话10万。冇10万嘅话呢、这个特区政府就唔怕㗎。 我自己又都当然十万呢系一个唔系好容易突破嘅数字。但系我觉得以今日嘅天气同埋即系你睇返呢一几日嘅走势呢，我觉得系越嚟越似。所以呢我觉得黄之峰喺你哋过去嘅工作呢，我相信就算听日有几多人呢，我觉得你哋嘅工作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公民抗命，特别系以学生身份。我就想问下你哋嗰几廿个同学喺度派单张呢，佢哋嚟自即系大部分都系一定系中学生啦， 九成嘅中学生啦 ，最细一个系几细咧？我想 最细就中二升中三啦，其实 最细系中二升中三， 14岁， 跟住就。即系中六、中七啦，有冇大学生？你哋学文思潮唔收噶系嘛？ 基本上唔收 啦。咁你哋跟住落嚟呢条路啊，学文思潮你都要进展嘅，会发展嘅。呢听日之后啦，今日当然咧，而家9:16又唔想咁快同你啊，即系检讨过去嘅未来啊。但系我觉得即系要展望都系要需要。你睇到你哋嘅走势。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就算而家呢个国民教育，我估咧佢一定会拖一段时间。咁你哋将会有啲咩嘅后著？ 咁首先就係话，咁7月29日嘅游行完咗之后，学文思潮都係会同所有嘅民间团体去开返次会，就係检讨返成个游行，同埋讨论返进一步嘅行动。咁而我哋定嘅行动，咁当然就包括例如就係向各大嘅政党候选人施压，要求佢哋係将撤回国民教育科加入佢哋候选嘅政纲里面啦。咁我哋都见到有啲嘅建制派开始褪态嘅。咁估问佢哋为咗抽水定为选票，咁其实都係一个可以话有个好嘅现象啦。咁另外就係话我哋都会 教協嗰方面咧，都係會同教師係簽一個良心約章，就可能醖釀下，就睇下會唔會咧要求啲教師咧就喺上堂時候咧就罷教一啲嘅洗腦教材。咁同埋我哋都會係同家長組織都會有緊密嘅聯繫啦，都會睇下點樣可以，例如可能我哋可以俾份 demo 信俾嗰啲嘅家長，就 send 翻佢所屬嘅學校度，就向各學校就即係寫信以。嗰、那個學生家長嘅身份啊，就向嗰個學校施壓，就叫我哋9月唔好推行國民教育科，咁就希望係向政府即係向政府呈現一個嘅民意，就係話除咗遊行有過萬人上街，我覺得一定有噶啦。過萬人上街反對之外，更加係有好多學校嘅辦學團體。可能我希望最终系有50%或以上，而家有40%啦。嘅办团体系唔愿意开办嘅，咁我咁就可以向政府施压，因为我相信其实咧嗰、那个游行人数见到呢几日以嚟不断有高官系车轮战咁样扑出嚟扑火，而吴克俭又俾人雪藏咗嘅时候，其实都反映咗呢一个真系一个梁振英。被委派咗嘅政治任务，亦都系个感觉系有啲似23年当年系要强推，但系市民个反应都好大嘅。 其实呢种。撲火呢，剛才你所講呢，我相信我哋嘅估計就係呢啲撲火一定係只會將呢個野火燒不盡，呢個春風吹又生。你點樣撲呢？你梁振英政府嘅誠信同埋佢嘅班底嗰啲人嗰啲嘴臉呢，你係好難令到人係深信佢哋係聽你哋講。然后将呢样嘢系所谓嘅搁置，你睇到即系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就话遇到反对就搁置，社会难前行，即系讲白啲，哇！见到你反对我就向后退，我就仲想出嚟行嘅，仲使吓？你班细路， 喂！咁佢冇熟读嘅共产党，我唔系敌进我退咩？佢吓 啊！咁佢就话自己唔系共产党嘛，梗系啦。 唔系我唔系共产党，佢冇熟读共产党。 咁佢咪佢就觉得佢唔需要。佢觉得而家喺香港咧，唔系靠人头啦。而家林焕光琴日嘅访问都系咁嘅，嘅背后嘅潜台词即系话，如果我哋下下系数脚步数人头。咁系咪大家得晒冷先？嗱，呢一种咧，嗱，黄之锋，我又想请教你，你喺15岁嘅人生里边，你认知嘅民主，嗱，民主咧，好多时候就系大家系咪真系靠晒冷咧？系咪真系人少数系咪应该服从多数咧？嗱，林焕光呢一类咁样嘅讲法，对你哋嚟讲，鼓吹听日啲人上街，对你哋有冇啲乜嘢嘅压力咧？ 我又唔会相信有啲咩压力，反而系会令我哋即系军心更加团结啦。即系见到高官嘅谋略，无论系即系教育局其实已经积极护航，就话咩国民教育科系可以提问金议题，点知好似系谭伟珠又弹出嚟，就系话国民教育科系唔可以教六四同李旺洋事件。之后到系同行政会议啲人嘅成员企出嚟同我哋讲话，游行咁就最好就理性啦。咁讲到游行好唔理性咁样，咁我心谂，咁其实大家望住黄之锋或者望住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嘅陈识之，我哋有几激进咧？好唔理性咧？真系睇到我哋个样真系。咁另外就系话即系高官种种嘅言论。的确会令我哋愤怒，但我相信就系话民主，当然个制度系需要普选啊，即系普选嘅制度。但系相信民主唔系净系普选咁简单。我哋咁希望反对国民教育科，就系希望去保留翻嗰种公民嘅素质啊。因为一个普选嘅制度系需要一班有良好公民素质嘅年轻人嘅市民。嘅社會公民去承托嘅，如果我哋有普選嘅制度，但係全部俾人洗曬腦嘅話，咁其實都冇用。咁呢個都解釋咗點解我哋班學生咁鍥而不捨，點都要政府去點都要推冧呢一個洗腦嘅教育科咯。 阿小班，你有冇聽到黃之鋒講係講素質？嗱，呢個證明咧就已經係國民教育已經成功咗。 我話俾你聽啊， 我哋嗰年就講質素啊嘛，係嘛？ 唔係。咁你又唔可以質素與素質或者領導呢啲咁樣講慣咗咧，呢啲表面嘅 下唔接咗 呢啲咁嘅詞語就冇乜分別嘅，冇乜所謂。 我哋通識科係有個 terms 叫生活素質嘅，已經係幾唔知點解，即係我想質素咪質素咯。但係你真係質素，個老師又會話你唔啱， 係嘛？ 係咩？ 係啦，我話所以又為咗分數冇計啊，遷就下啦。 嗱，又講開你同老師之間嘅對應咧，你哋嗰幾廿個嘅會員有冇部分有啲同你生？ 喂，我有啲压力，我啲校长或者老师叫我唔好参与你学文思潮咁多， 有冇政府老师啊？ 有冇有 又唔会咁明确咁同佢讲话，你唔好参与学文思潮咁样。咁但系就可能都会有时都会向佢施啊，或者都会同佢讲诶，唔好上街游行啦，会咁样嘥晒时间，专心读书好啲。甚至我哋都有成员系曾经系俾学校系有压力嘅，咁但系普遍嚟讲，可能由于而家暑假啦，我哋做啲咩学校都理唔到啦。即系即使见到自己学校个学生，就喺电台嗰度又讲呢样讲嗰样咁，但系佢都落嚟唔学咩？ 即系话你会期望，我相信你会估计到九月开学咧，进一步你哋学文思潮嘅成员可能会受到你所属嘅学校嘅老师同家或者校长系有。一啲嘅再進一步嘅壓力，咁你哋點樣處理咧？ 視乎情況而定。咁以我所知就如果學文思潮出得嚟做即係喺傳媒度曝光嗰啲，咁普遍咧學校都係個壓力係冇乜嘅，基本上即係例如我學校咁都冇乜私下俾我啦，基本上都容許我有自己空間去發展點樣。咁所以就出得嚟嗰啲都還可以咯。 我唔知，我唔好記得你邊間學校喎。 回基書院都 係你回基書院係。好啦，嗱，我哋喺。电话的旁边呢都有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陈释之跟我们一起，因为陈释之呢将会在十点钟呢 就应该是 定十一点了，我忘记了，不过现在等跟陈释之正式对话啦。陈释之早晨。 早晨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是你们几点钟是 局长啊 10:30。 10:30。是 OK。你们将会跟他有什么的对话的重点呢？ 我哋分咗幾個重點去同佢傾嘅，即係譬如話嗰個諮詢啊，嗰、那個民意啊，即係既然已經有民意調查話，即係過半數都點樣啦，咁即係佢又點回應？不過呢度唔講咁多，我驚俾佢哋聽到有多準備。 哦、okay, 但軍事秘密， 留翻秘密 武器，我尊重你。 到時係。 不如我就即係問問你，對於即係琴日，即係你知每天都有好多高官。好多行政会议成员走出嚟喺度话扑火，咁你 我就觉得佢系帮手去召集啲人，听日出声。 你不如就住对佢哋，特别头先我哋讲林焕光好，或者系张志刚等人吓，哇遇到反对就要各自，咁仲使进步嘅呢、這个社会？你对于呢啲言论，你啲咩回应咧？ 其实即系进一步显示到，其实政府系嗰个一意孤行嘅决心咯。即系无论几多个乜嘢界别嘅人已经走埋出嚟，社工、文化界、官校、老师出晒嚟，佢哋都好似寸步不让咁。 系， 仲要讲即系讲埋嗰啲嘢，系完全系听唔到人其他声音嘅咁。咁令到我哋非常失望，亦都系好愤怒啊！其实都系帮助拱啲人出嚟，听日去游行嘅咯。 系。阿陈师啊，你有冇睇到今日明报咧都访问咗咧有一个叫做系东区家教联会主席赵明咧，佢就话可喺佢话可九月试行，也可考虑咧延长开展期，边倾边做。你觉得呢啲家长会都有噶，啲啲另类意见嚟噶？ 咁佢有佢嘅表达自由嘅，咁我会觉得边倾边做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如果你觉得嗰、那個課程本身係有問題呢，其實係唔應該開始嘅，因為你一開始其實就有學生受影響㗎喇嘛。咁你點樣去真係去保護呢一啲學生呢？唔通阿學阿局長話自己譴責自己呢？ 如果係佢而家就應該譴責自己呢，我覺得佢應該引咎辭職。 其實真係好好笑啊，啲局長即係講話，唉，如果係咁我就真係譴責自己。我心諗 你啲副校長大學副校長都咁樣講， 咁你即係係囉，即係你咁樣讲咗又对呢件事有何呢个裨益，同埋有啲咩嘅即系进步嘅理念咧？阿陈释之，你另外有一度即系林焕光亦都讲啦吓，头先我都问咗阿之峰啦，即系佢话民主咧，我哋又不能够总系，佢唔系讲民主啊，佢讲唉啲推动政策，你下下就上街数人头，咁啊人头嘅主义呢一种系即系唔系太。這個成熟或者不是太啱的一種做法，你又覺得即是在香港現在這個時勢，你怎麼看這一類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一些說法呢？ 其實這個都 即系我觉得佢都几冒险咯，讲呢啲嘢 系嘛？ 即系当呢个政府成日都有话要听市民声音啊，又话要开明啊，又话急市民所急啊，即系讲下山三百字啦吓。咁嘅时候，佢而家又讲啲话啊，唔系话人多就要撤回噶。咁其实系好矛盾嘅，同佢哋自己本身。 即系佢哋啱听嗰啲，佢哋咪会听咯。即系简单而言，支持佢嘅时候，佢咪数下人头咯；唔支持佢嘅时候，佢咪会觉得根本人头对于佢嚟讲咧，呢啲人咧就唔需要成日下下揾人头嚟带我咯。 系阿陈先生嘅电话好似有啲系震啊震啊，系 系。 系啊，我哦，唔怪得啦，唔怪得啦，系。 定系好似黄之锋咁俾人哋诶 窃听咗， 窃听咗咧。 都有可能， 唔紧要啦。我谂啊，我谂诶，唔好阻阿陈色之咁 啦。 佢 哋 去 紧 要 去 紧 开会 啦，同埋亦都无谓诶，俾佢哋俾我哋知道咁多。等一阵间，局长又有所预备啦。陈色之就觉得不如唔好讲咁多住。 如果你真系聆听市民嘅系心声，急市民所急，睇报纸吓。睇佢哋嘅文件上网，知道晒噶啦。 同埋唔系净系今天喺游行之前一日咁短时间先至咁样见啦。你应该喺即系早一两个星期，学民思潮同埋关注组就已经要求对话，系咪啊？ 阿之锋嗱，你哋喺嗰日咧，局长嚟我哋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经已咧就喺我哋嘅直播室外边咧，就同佢见过一次面。佢当时系。实牙实齿话系同你哋见面噶， 系啊，佢话同我哋见面啊，但系就系、是，即系我哋觉得最愤怒嘅就系话，诶，佢同我哋公开提出话，不如我哋见面，即系我哋同佢讲话见面，咁佢就话可以，咁、样诶，咁、不如就约你哋晚晚会日子，就诶、有见面啦。咁但系我哋同佢就话，我哋坚持公开对话嘅，咁我讲咗成个礼拜，点诶，咁、我同佢未达成共识，点共识都未达成啊。阿黑剑局长就自己走去同传媒讲话，我同学民思潮已经达成共识，我哋将会见面。即系我觉得呢个完全唔尊重学生嘅举动咯。我同你都倾都未倾好，咁我点你点可以话同你有共识？仲要系每一次教育局嘅人打嚟揾我哋，永远都冇来电显示。我想揾翻佢哋都揾唔到嘅，就 系咁，所以咁样就亦都。 呢个古 最终亦都系冇倾到， 系同埋另外最愤怒嘅就系有咩理由？而家只港大民调话得一成二嘅人去支持国民教育科，琴日嗰班咁嘅高官行政会议成员仲够胆死走出嚟话推行国民教育系主流民意咯，得佢一成二就 系普遍市民嘅支持啊！咁所以咧。高官 啊，娥姐系咁噶啦，卖粉果 系系两个口嘅。佢睇嗰啲数字同我哋睇嗰啲数字咧，系可能佢系唔系睇阿拉伯数字啊？好啦，我哋新闻之后咧，我有另外一位嘉宾就系、是、叫做郑经翰啊，同我哋一齐同黄之锋讨论。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本台节目上表示，今日将会就听日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的大游行作出最后的部署，包括派传单、动用学生网络以及是透过名人的支持作出呼吁。他期望听日的游行人数会有五位数字，但实质人数还未清楚。他又希望游行之后会同民间团体一同开会商讨有关问题，亦都会将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带入将会参选立法会选举的议员的政纲里面。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引起的争辩感到意外。林焕光认为争议只是源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他认为内容不合格，以后亦都没人会再用。他又说，公众应该正视这一份的课程目标，而不是因为这一份的手册否决了整个学科。 做好这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的目标呢，同学者的免疫力很强，更加一生一世不用怕被人洗脑。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而不是纯粹用一个二分法，做不做黑白是非。如果我们一世人这样二分法呢，我们很多事都搞不掂。你应该里面在二分里面中间有些位置，我们怎样去取态，怎样去进入这个这样的位置，怎样去摸索，怎样去学习，怎样去建立自己真真正正的独立思考的免疫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停一停，想一想，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嘛？

教育局长呢一排系潜咗水，每隔一两日就写篇文出嚟，就去反驳你嘅言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嘉宾：学文思潮召集人黄之峰。 早晨，沙珍。咁啊，我哋个大班就话唔该你唔好入嚟住。应该让个时间咧，俾我哋年青嘅系社会运动家吓，继续讲多啲关于礼拜日嘅游行。 冇错，所以咧，即系黄之峰，我谂啊，大班好，或者我哋啲听众好咧，都希望你再讲多少少咧，特别系即系听日之后，嗱有网民已经讲啦，即系究竟我哋最终如果你睇到个政府咧不断喺度发声咧，都唔会觉得佢系会搁置。好啦，咁要唔各自，究竟最后你哋嘅王牌系唔系就系呼吁学校罢课？啲学生唔上堂，老师最好就唔好教，系咪咁咧？ 唔上咩课先？你嘅提问系， 即系当然系国文、德育课啦。 我哋而家暂时嘅判断咧，就有个位比较吊诡嘅，就系咧国民教育今年系小学推行嘅，咁就中学冇份嘅。 系 咁，如果要啲学生罢课嘅话咧，咁。个操 当然要有家长去， 因为问题就系话小一嘅学生咧，佢哋系即系翻学放咗日，阿妈凑住佢翻学噶嘛，话工人姐姐。咁如果你叫佢，如果嗰一堂走咗或者嗰日唔翻学，咁佢自己都做唔到呢样嘢。咁所以，与其系考虑要班小学生，即系老鼠都未生埋嗰班咁嘅，即系小学生可以罢课，我哋就会谂紧就系话最后一张王牌，的确就系罢教。咁但系我相信冇人想出呢张王牌，每一个嘅老师、学生、家长其实都系想准。 同埋技术上、政治上、压力上有一个问题，就系你唔上堂罢课，上唔上咧，就可能容易过叫啲老师罢教，因为罢教始终咧佢个饭碗有种压力，即系你凡系呢啲持份者咧，教育上边咧，你嘅持份者话我系受众，我唔中意你咁教我，我唔上堂。当然你话喂小学生上上下。呢堂我唔想啦，走咗去好难嘅。咁所以其实你哋都系真系都要谂下，究竟点样同家长着手？家长嚟去将呢一个信息咧，就话俾学校听，就逼学校唔好咁样教，可能系要咁。否则嘅话咧，可能佢成日试下嗰一日就唔翻学。嗱，呢一个系一个震撼啊！嗱，我觉得你可能就系小学生嚟讲，就系一日唔上堂。就去俾咗压力俾学校。 喂，小班，你咁样讲法，好似讲到系所有嘅校长啊，或者办学团体咧，完全系听唔到家长同阿黄之峰佢哋。 唔系，我话呢个系最后 嘅声音。 我觉得呢个系可能系最后嘅一着啫，吓黄之峰。 我估呢一样嘢系会交翻俾家长去领头，更加有优势咯。因为即系正所谓就话，即系学生系惊老师，老师系惊校长，家长咧就校长又惊家长嘅，即系永远咧都系一成人压落去。 系一定系。 反而如果学生去嗌嘅话，就会。俾人哋去即系抽情我哋就咩唔专心读书，但如果家长去嗌嘅话，就冇人够胆提出呢个质疑啊！因为系都知道家长系最着紧自己仔女嘅事。 系咯，系咯，吓， 所以咧呢一、這个即系网民同埋我同意某啲网民嘅睇法咧，即系你罢课呢两个字咧，当然好多人你唔好成日咁样喺度煽动。有时咧群众运动，你系要有一种无形嘅压力俾到另外一边。等佢知道，喂，如果佢真系唔做，你哋有啲乜嘢嘅最后嘅王牌，令到佢咧系相当震撼同埋头痛先得嘅。否则嘅话，切，你几多人上街，关我咩事啫？我照教小学生啫嘛，学你话斋，教下教下啲人，啲家长又会家长都洗埋脑啦。 喂，咁样证明即系我哋啲局长低 B 咯，证明我呢个特区政府就 咁而家系咁低 B 啊嘛，阴公。而家最弊就系佢哋真系低 B，而佢甘愿做低 B， 系咪？你睇下林焕光而家又上咗官台啦，佢继续讲句头先讲啲嘢啫嘛，琴日讲啲嘢啫嘛，就觉得你哋唔好咁，一简单一句就唔好咁民粹。你唔系搵人嚟去压我，如果唔系咧，呢个社会永远唔会有进步。唔会向前行，嗱，佢哋就睇用紧呢一样嘢嚟去吸纳嗰啲中间而家未出声嗰啲家长，就觉得系咯，你俾佢试下咯。 阿之峰，你咁样呢？系咪啲成年嘅系真系好好丑陋咧？真系 你睇到我哋嘅特首喺竞选嘅时候咧，就落街就喂听大家嘅意见，一齐去制定政纲啊！而家哦坐稳个位啦，或者仲未坐稳啦，坐上个位啦啊，就唔理会啲民意， 系咪好丑陋咧？之锋， 我相信呢个真系好丑陋，即系个感觉系呢一年几以嚟由我。呢一年几前，我会觉得嗰啲高官最多都系官字两个口，都系又是噏下废话，即系我就觉得佢哋讲嘢好闷，咁样。咁但系到到呢一年，系唔识讲嘢，睇到呢一年嚟睇到佢哋嗰种嘅手段啊，点样去咧？喺个制咗一啲嘅舆论，制咗啲嘅假象，去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去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话，我而家见到系教育局系不断去将国民教育同国民教育科好多嘅概念去偷换，就希望去骗取嗰啲嗰啲对教育政策唔熟悉嘅市民嘅认同同支持。 有个网民咧就话特区高官呢四个字点止得两个口啊？食下加埋嘅睇落都有成七个口啦，就系咁解。好啦，有听众喺我哋加入讨论，曹小姐，曹小姐你好， 系 啊，阿黄之峰喺度，你有咩想同佢讲啊？ 两位主持， 系 我即系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同阿志峰倾几句咧。 好啊， 你 好， 你 好。 就系话我哋好感动咧，我哋做家长，我已经60岁噶啦。 系。 咁我做家长咧，好感动，有后生嘅脱离关心社会， 嗯， 同埋关心我哋为下一代做啲嘢， 嗯。 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听日咧，我哋会做4000个气球。 系。 哦， 俾啲小朋友 4000个气球，哇，好开心！我系小朋友会好开心。 我希望小朋友咧系每一个气球系带出希望， 系啊， 为我哋真系香港嘅未来系真系唔好再残毒我哋咯。 阿曹小姐，你哋第一，你嗰啲气球系氢气球啊，定系普通气球？第二就系你哋咩组织嚟嘅？ 氢气球，我本身冇组织噶，我系做食肆嘅啫，系啊。咁就但就我揾咗一啲朋友帮手，咁就听日会喺铜锣湾喺街头嗰度嚟吹，整咗然后就会。 你喺边个位置啊？铜锣湾边个位置啊？ 圣几里佐治街附近。 哦 ，OK。 吓，揾咗啲朋友帮手，我冇任何组织背景。 阿志峰，你有咩回应啊？ 我都觉得好开心，就系话即系呢。几个礼拜嘅嘢，所以我哋真系好辛苦。你班学生，我自己都系一日瞓得5-6个钟都冇。但系我见到就系话，有多市民系会愿意喺星期日系企出嚟去支持我哋一班嘅家长、学生。我哋会觉得就系话，我见到嘅系国民教育科呢个议题掀起咗成个公民社会，系有更多嘅市民系愿意走出嚟关心。呢个系我觉得最开心、最感动嘅地方。 过往我成日听到好多家长就系劝啲同学咧，就话。读好你嘅书啦，唔使咁急啊吓。 系 阿志峰，今次有冇仲有冇听到呢类咁嘅成年人？ 咁固然都会有，但系我哋见到就话有更多家长系企出嚟，特别喺街站或者系喺街头上面去鼓励班学生，同佢讲话加油啊，支持你哋啊，好欣赏你哋啊，你哋班后生仔好好啊。即系我哋觉得呢一啲鼓励可能只系一两句，但系其实会令我哋好窝心，即系激励到我哋继续走落去咯呢条路。 我相信头先你听到有氢气球啊，更加窝心。即系我哋睇到有啲家长咧，佢系明白小朋友中意啲乜嘢，嗱呢啲先至系真正爱心，有爱心去对我哋嘅下一代系要保护、要爱锡，而唔系刻意地为佢哋洗脑。 系 好啦，嗱，黄之锋， 不过你要好好休息，因为咧真 系。不过佢哋瞓好少觉 嘅。搞抗争咧，真系一个好漫长嘅道路，一定要系啊，保护 明白， 一定要照顾自己身体，先可以吓、啊、抗争落去。真 好，大家各位听众，我哋咧就同黄之锋喺呢度咧就佢要今日要好好休息，准备听日啦。咁啊，多谢阿志峰， 维园见啦，好嘛？吓、 啊，咁我谂星期一、下个星期等等，我哋都可能系会再有需要嘅，都揾你即系讲讲，好嘛？好啦，广告翻嚟之后咧，大班出场。 好。喂，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升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分分钟需要美，宝佩如 我先生成日话我边有求三次婚啫，我系其实拉屎嗰次真正求婚。佢哋同我讲结婚嗰样嘢，我就已经当系讲求婚。虽然佢冇鲜花冇戒指，佢嘅诚意已经打动我。 你喺佢嘅眼神里边已经睇到鲜花同戒指，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八点半至十一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啊九点四十七分， 系啦，我哋嘉宾入咗直播室啦， 就出咗嚟啦。 嘉宾唔系嘉宾，嘉宾嚟搭台嘅，搭台伙计搭台咁得唔得？ 喂，而家龙凤大茶楼未到， 你冲啲咩茶俾我哋饮先？啊，你冲啲咩茶？ 苦茶。 苦茶， 苦酒满杯啊！ 苦茶啦， 系苦茶十四尾，十四尾， 三十六尾。 O K， 大班你可唔可以讲嗰个小班嗰个资料好似唔系好准确？什么九月启播啊？讲乜鬼啊？ 呢个系一个好技术性嘅问题嘅、啊，就算政府部门，好似呢个选举事务委员会都唔明，即系部，即系呢个，即系有关部门解释咗俾佢听，佢哋都唔明。其实咧。发牌条件咧就系话数码广播有三个台获得发牌啦，包括呢个 DBC， 包括呢个新城，包括呢个 凤凰卫视嘅优越台。 优越台系个条件就系发牌后十八个月咧，一定要正式启播嘅。 系 啊，咁所以今年九月咧就个死线嚟嘅。对政府 official 啊，即系你立法会议员你明噶啦。 系 正式数码启呢个电台启播日咧就九月某一日啦，我都唔记得。石边人啦，即系唔记得边。 对我嚟讲就五月十五号嘅啫 吓。我哋咧就喺五月十五号咧，就系、是、都系可以叫正式启播，但我哋都未曾咧，七个台咧系全面提供24小时服务嘅。咁呢个仲系要一步一步嚟啦，即系一个新嘅电台，就冇可能好似啊有人话咧。呢、這个商台每年赚两亿，咁第一商台而家唔系每年赚两亿，系我喺嗰度嗰阵时赚紧两亿。 咁、佢又唔系上市公司，佢又唔需要披露啲信息。 第二样嘢咧、就好简单嘅，呢个电台系新嘅、我哋咧就投即系、我点解今日要讲咧？其实你要访问我，点解要我讲嘢咧？我又 你 问我咪答咯，大佬啊， 正大班呢三个字，成个人坐咗喺度，使乜人访问你啫？所以琴日我哋睇到电视新闻，嗱，我讲啊，嗱，我个访问你， 不过有一样嘢要讲。 我琴日见到电视新闻嗰啲咪访问你咧，系我一识你咁耐最正经嘅一个， 最严肃、 最正经嘅。 因为呢个系严肃嘅事件啊嘛， 冇错， 呢个非常严肃嘅事件。 你而家心情系点咧？郑大班，而家访问你。 战战兢兢啦， 战战兢兢 即系打紧仗，即系一定要即系暴风雨来临之前咧、一定系好平静嘅。 系 即系呢个暴风雨嚟来临啦，我都即系对方咧，即系嗰种即系嗰种力量啊，系国家机器嚟噶嘛，我哋系唔可以抵挡到噶嘛。 你有冇预计过？ 有蔡 洪 世代嘛？ 你有冇预计过？同埋 我每一日都喺度后悔嘅，当呢个台开咗之后。我是后悔与人不熟，我是后悔找了这班人做股东，我是后悔呢我做人光明正大。因为点解呢？当我攞牌嘅时候呢，即系要讲下 DBC 个诞生呢，即系我喺我被封咪之后呢，2008年大家諗下啦，喺2008年之前，我喺讲我同阿林毓华喺商台服务咗差唔多十年。连十年争几个月都过唔到，我哋九诶，我哋系五月一号封咪，但系炒鱿鱼都系嗰个时间咯，当五月一号封咪啦，那个就自愿嘅，我告价啦，但系之后就话炒我啦。其实如果要做个十年咧，应该做到2005年嘅二月嘅，咁啊，即系相差咧就系九个月，即系做咗九年零三个月。咁喺商台咧就天下无敌噶啦，即系一人话牙刷又好乜都好，一个风波里茶杯嘅节目，由第一日启播开始拔地而起，呢、个就毛孟静用嘅词句，系拔地而起嘅一个论证烽烟嘅节目咧， 啊，从来未试过咁受欢迎嘅。咁、跟住喺嗰九年，连续嗰九年里面呢，係一路都係排第一最受欢迎最多人听嘅节目同埋节目主持人。而每年呢带嚟商台广告收入呢係超过一亿元。而最终嘅下场呢就係封我哋咪。咁之后我就啊唔係还声于民啦，将嗰陣时呢就大家利是一有声字都大镬㗎啦。嗰陣时就我用把声音流传就係选举立法会咁入咗立法会啦。其实我一直都念念不忘一样嘢呢、我就希望政府开放大气电波。所以当我入咗立法会之后呢，我第一个 motion debate 即係第一个提案呢、就係开放大气电波。啊，咁啊一路咧喺立法会咧就一路咧我都喺度，即系心在咩？ 你曾经系事务委员会嘅主席， 我亦都系呢个诶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路咧我都系主催咧政府开放大气电波嘅。咁啊最终咧都唔需要讲噶啦，心咁啊结果就攞咗就去申请一个牌照啦。当时我以心为心， 俾个 AM 牌你嗰时我都话 唔好讲呢啲嘢啦，唔好再讲，你讲咗几分钟大佬。 咪想我哋而家我冇出 声，你唔好再讲啲咩 AM AM FM， 我已经唔敢出声啦。乜 AM 乜 AM， 系系继续啦。 你老人家俾人炸乱锅饼咧，要唞啖气。 嗱唔系我啦，嗱我学嗱我唔系炸。其实佢咧成日都俾人成日用呢个理由话我哋炸乱锅饼。其实佢自己。跟住想讲咩佢未谂定， 系啦，我谂定咗。 我讲问你， 但我讲埋啦。咁我咧以心为心做人咧，嗱，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咧，因为一个传媒机构咧，系好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嘅。嗱，呢个一定会噶啦。如果我话俾你听系冇嘅咧， 就呃你嘅， 就呃你嘅，正你就车大炮嘅，你就白痴嘅。 系 啊，即系有啲人话我做电台唔知道要搞政治嘅，就系赚钱嗰个黐线嘅。嗰个因为咧喺大陆考取豪夺做地产嘅，做地产就唔使本嘅，好过卖白粉嘅。尤其是喺大陆做地产更加好过卖白粉，就唔简单。你只要攞一个圈到幅地，都未补地价未成就卖噶啦， 升晒啦 吓。唔系卖都未补地价，未有用占用，未有入伙纸已经卖嘅，所以同啲人讲嘅嘥气，香港地产商已经大镬嘅，大陆地产商仲大镬，巧取豪夺。 我哋、我哋识听嘅呢一句，得继续啊， 偷呃拐骗 系我哋都识听嘅。继续啊， okay， 香港地产商无良，大陆地产商仲无良嘅，话俾你。 我哋更识听 系啦。咁即系话咧，个厨房系好热嘅。 嗱，个问题就话好简单嘅，我预咗嗱，我当时以心为心 系 嗱，我就话，因为如果一个股东好似商台咁咧，你好容易受压力噶嘛。佢咪就係捻住你一个人咪得囉。我当时以心为心就搵十个股东、每人呢就係 10%。咁諗住冇一个单一股东嘛，原来我白痴嘅。我唔知道人哋可以奔动。 我知啦，就开始咁即係大班都开始认识自己啦。即係自己都系白痴。 我真係真系白痴。即係我一个人太过諗啲嘢太过正面。即係同埋嗰啲人呢亦都好多都有好有交情嘅。即係清兄道弟嘅。咁而家又知道呢大难临头各自飞、西瓜靠大边、就咁简单。 只有五分钟啫，咁你有啲咩嘅？ 嗱， 个 启示就系咧，就戴唔好大眼识人啦。 Okay， 第二样嘢亦都太单纯啦。咁亦都当时其实攞牌都有压力嘅，咁啊谂住，嗱，为咗减咗政府嘅压力啦、就左中右嘅人都揾埋一齐啦。呢、个就其实个原因嚟嘅。第一就十分，第二就左中右，唔、同立场嘅人都有。点知原来呢啲全部都系一个美丽的误会， 系 一个几幼稚嘅幻想嚟嘅。今时今日就好简单嘅啫。第一，呢个电台咧啱啱开始，而我哋嘅投资咧系完全根据我哋递交俾港管局嗰个投资计划咧，系完全冇 off track 到嘅。当人黑人憎。 大家知 大家都知㗎啦、我都话有个同事何文祥讲过，话香港捞咗几十年做传媒，未见嗰人可以喺咁短时间得罪咁多人 㗎。你都应该系 旧同事，唔系你而家嘅同事。 系见你四大传里面应该有。 喺最短时间里面得罪最多人。嗱我就系呢个台嘅台长。咩叫台长呢？就其实我就系个总 编辑。 其实所有业务呢我哋有个 CEO 嘅。嗰、个叫何国辉。 系 ,Morris。 何国辉喺呢一行嚟讲呢佢就系所谓神童嚟嘅。佢、就系一传媒嘅 CEO 咁多年。即系今日有一传媒呢除咗黎智英 啊抌钱落去，同埋黎智英嗰种啊创意之外咧、嗯，其实啊 最大高辉嘅 其实高辉嗱，何国辉睇数睇得好紧，我哋系完全根据个投资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计划咧，系而家完全系一样嘅。 嗯， 只不过因为政府拖延咗，亦都唔可以赖政府啊、嗯。因为兴建嗰个发射塔咧，系阻延咗七个月嘅。嗰度咧就用多咗3000万。 嗯， 啊，我哋投资咧1.5亿咧，有1亿咧系用喺基础建设同埋攞牌啊，喺、嗯、启播前嘅。启播后咧，其实用咗5000万，直到今日为止。 嗯嗯， 喂，所有做传媒嘅人都知道啊，曾经阿 Maxwell 啊死鬼英国报业大亨啊， 嗯， 不两个都两个都唔好下场噶啦，而家轮到梅铎都就嚟缩沙啦， 退出英国。 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有个人问佢，麦士维，你个集团嗱呢个集团瓦解咗啦，当年咧佢系报业大王啦、 嗯， 就你最大嘅资产系咩咁？ 嗯， 佢话我最大资产咧就5点咧个个搭咗一 lift 走咗噶啦，咪就系人才咯。嗱，香港电台佢个一年嘅开支90%系占咗系人工嚟嘅。如果做传媒生意人唔知道最大开支系人工嘅话咧，嗰、那个咧就话俾人听咧，佢除咗偷呃拐骗之外咧，系乜叉都唔识嘅。OK， 大班嗱，我哋仲有2分钟时间都唔到，我想带你直接答一个问题啫。如果真系你今次董事会啲股东度咧系集资唔成功，有咩另外新嘅安排咧？ 唔系集资唔成功问题啊，而家人哋系想执咗你， 系 而家咪钱。 咁你有咩对抗嘅 办法咧？我唔知啊，我而家真系唔知啊，而家 但系我哋今日听咗好多提议， 我哋寻求法律意见。唔系你记咗一样嘢，我哋有个牌， 我知。 DBC 系有股东，你唔可以走咁走嚟话，诶、我 take over 你而家、啊，我哋尊重法治精神啊嘛。如果唔系，我就走去做无牌广告啦。 如果呢度清咗盘，执咗佢再嚟过咧？ 咁你冇 呢个办法， 你冇咁 即系再申请 政府第一样嘢，你唔记得最后咧、 嗯？ 政府尤其是港管局加埋行政会议， 佢 有权钉你个牌噶嘛？ 嗯、 即系你要记咗一样嘢，最终系等候梁振英发落噶、啊。所以你谂下，如果我哋 DBC 我郑经汉、 嗯、 要等候梁振英发落，即系死罪难饶噶，死自己死喺埲墙度噶啦嘛。 嗯、 大佬啊，仲有吹水我，仲有、嗯、喂。所有我啲亲家都喺晒而家政府里边、 嗯， 吹水我啊呢、這个罗范超分啊，唔好讲梁振英啦， 点解？ 仲有 你称为亲家咧？ 我唔知黄毓民教我噶，原来亲家即系仇家咁解。 系老陈啫， 戴住两个圈眼镜嗰条友，嗰啲乜张志刚，佢哋话我最兴一样嘢就话，佢哋话你啲市民话停啲国民教育就停噶啦、 嗯。 我哋所以听日一定要。 系 就上街话俾你，我就系要停咗呢个国民教育。 3点维园 系啦， 所以我好担心你哋今日讲太多 D B C 啲嘢。 唔会，我哋都系俾10多分钟俾你讲啫，系咪？得噶啦，我哋信香港嘅人嘅。听日维园见。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10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